早晨啊，朝早6:09嘅早上，28度嘅气温，咁但系酷热天气警告早上都系已经系继续生效噶啦，都陪咗我哋又一段时间啦。相对湿度86%，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头一小时咧都系联播时段嚟嘅。咁啊如果要听足本嘅话，就要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吓。眨下眼，今日都已经系2023年嘅8月3日，咁啊农历咧就6月17嘅早上嚟嘅。今日朝头早啦，同埋寻日夜晚咧都继续见到个月光，虽然咧就冇即系之前嘅一日啦 ，super moon 超级月光咁圆，咁啊但系其实都相当之光，个亮度非常之强。咁我由呢一个天黑嘅时间啊，望住个月光就望到日头咁样翻嚟，即系差唔多5:00嘅时间都天光啦。而家咁啊，所以都见到佢咧，继续嘅陪住我，相当之靓啊吓。咁希望大家都多啲咧，就系欣赏一下身边嘅各种唔同嘅事件同埋环境，令到自己可以经常保持住感受得到大自然嘅力量，开开心心咁就非常之好啦吓。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你可能会话喂，人都唔系每一日都快乐嘅，咁系嘅，咁但系永远都系呢一句说话，取决于就系你自己嘅心态。同样一件嘅事情，可以发展得就咦好开心、啊，另外一句嘅事情，可以你觉得其实都冇乜嘢啫，心情先至系主导快乐到底出唔出现。人呢又真係唔係每一个时刻都係即係嘅嘅嘅嘅咁笑嘅，你可以保持住心境快乐，但唔一定笑出声。大多数嘅时候只要能够保持住平静微笑，其实就已经相当足够，因为简单就是快乐。千祈呢就唔好犯一啲嘅大忌，冇嘢讲搵嘢嚟讲，冇嘢做搵嘢嚟做。保持住健康亦都係好紧要嘅，健康可以令到你快乐，唔好太夜瞓啦。唔好操劳啦，又唔好暴饮暴食啦，成日都唔好担心，哎呀有啲嘢，哎呀又要担心，哎呀又要担心呢样，保持住快乐咧，先至系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同埋保持住即系要快乐嘅话，保持住健康系一个必要嘅条件。你又会唔会可以喺当中揾到一啲嘅 hints， 揾到一啲嘅条件，令到自己可以每日保持住快乐嘅话？咁你就係一个快乐嘅人嚟㗎啦。有时接触个阳光都可以令到你快乐㗎噃。唔想接触一个太猛嘅阳光，不如而家就已经望一望下月光同阳光加埋嘅感觉。佢曲婉婷，阳光下的我们。早晨早晨，朝早6:12啦。 阳光下的我们穿着布鞋，戴耳机随节奏，大步向前。牛仔裤仿佛是在对我们说，你别太在乎。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 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朝早六点十六分的早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今日稍后转吹和缓西南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雷暴添。要洗衫潮都是今日好时机啊！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空气好的酷热天气警告就生效紧啦。网络安全和科技调查科警方方面也都发表了一些关于钓鱼电邮的骗案数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你会不会用 email 的呢？如果会的或者长期摆到的，见到很多邮件的，有时候开来看左按右按就更加要留意了。今年原来头五个月已经录得71宗，今天较上年减少320宗的损失的金额，即是没了钱都还接近5000万元。警方亦都话到今年四月发生一宗咧，就系涉款巨大嘅电邮骗案。咁啊，骗徒咧假冒一间有机食品公司高层咧，就向员工发送电邮。咁啊，员工咧，哎呀，就以为冇乜嘢啦，平时咁收 email， 分咗5次嘅转账俾骗徒嘅，去到骗徒嘅户口，咁啊，导致公司咧损失咗780万元，阴公阴公。今年网络安全及科技对罪案调查科啦，咁啊喺同186间企业合作咧，就进行一个叫做钓鱼电邮演习。咁啊，总共都过10000名嘅员工咧去到参加噶啦，当中1645人咧就曾经点击至少一封钓鱼电邮，点击率咧都接近15%噶吓。咁啊，有114间嘅公司，即系60%参与演习嘅公司啦。最少有1名嘅员工曾经亦都系点击过呢啲嘅电邮，其实好容易。见到嗰啲 link 咧，咁啊，即系正当嘅公司又会咁样，嗰啲叫做唔好嘅公司咧，嗰啲匪徒啊、骗徒咧，又会去到俾嗰啲 link 你 ，SMS 又好，电邮都好，就叫你，总之你去揿啦，你揿咗之后咧，带到你去一啲嘅网站，感觉上咧就好似呢样又好似嗰样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咁啊，其中咧亦都特别提醒大家吓，嗰啲嘅叫做域名或者电邮地址咧，都有机会有异样嘅，例如字母英文字母 L。就会写成咧，就系、是、阿拉伯数字一，咁啊零咧有阵时同个 O 咧，咁啊亦都会容易造成一个混淆嘅视听噶。咁啊大家咧都要特别咧就多加留意呢一类型嘅字。咁啊如果一有啲乜嘢问题嘅话，其实警方都好好啦，因为有个叫防骗伺服器或者防骗伺服 App 去到俾大家咧就用嘅。上网一查防骗伺服器咧又揾到噶啦吓，或者有啲咩问题嘅话咧，觉得我咪俾人呃啊？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就随时致电18222，咁啊向警方嗰度咧就问一问，到底呢件事嘅内容去脉系真定系假啦？ 无无重重何事？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无无重重痛念，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便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痛情，无从吃叫一杯不够，太可悲。无无从很清楚，吃喝全为昨天雨花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从真翅膀漫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 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怨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从孩童已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炸飞机坐火箭，一对童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责怜，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自卑，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怨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觉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成长不免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唱字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雾雾藏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更了不起，风景多优美。 一首作品嚟自李克勤《饥饿的毛毛虫》。朝头早你会唔会一个饥饿的早起人呢？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出面28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晨光心灵鸡汤啊，今日揭揭嘅时间咧，呢一本嘅故事书都有个故事，唔错唔错。有位年轻人咧就坐住火车啦，咁啊当火车行到去一个咧就系冇乜人嘅地方，景色咧开始单调嘅山野，佢又好闷咁啊，继续望住个窗啦。突然之间一转弯个位，火车就减速，因为要转弯啊嘛，火车减速。有一间咧又旧又残嘅屋啦，咁啊进入咗所有乘客嘅视野。喺呢个时候啦，咁啊乘客佢哋都俾呢个特别嘅景象咧望住，哎呀有咁搞笑间屋喺度咁残嘅咁样。年轻人灵光一闪，咁啊佢回程嘅时间咧就提前喺呢一个屋之前嗰个站咧就落车行啊行行啊行，佢真系行到呢间屋，佢就叮当叮当，佢就问啦，唉。呢一间屋咧，点解会喺呢度嘅？你卖噶喎，系唔系啊？个主人就话系啊，因为咧都冇人买，所以好平啊。咁啊咁嘈个火车，边度有人想住啊？年轻人谂咗一阵，佢就买咗啦，用一个好平嘅价钱买咗，然后更加将呢个地理嘅位置同一啲大公司联成，积极去到推介，不如我哋喺度落广告啦。因为火车喺呢度会减速，大部分人都会周围望，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时机。佢由一个短期一个好平嘅买卖嘅合约，变成咧可以出售一个高昂嘅租金嘅合约。呢、这个就系每当每一件事情去到尽头，或者你认为系唔好结局嘅时候，其实正正就系一个新嘅契机出现嘅一刻。你可唔可以把握到眼前一个又一个嘅黄金机会呢？我唔敢话我得噶，我唔敢噶。亦都唔知将来得唔得，但系会尽力发现。 人穿夜雪狂浪，是孤身的旅行。镰仓清幽的古刹，难 不足够，热恋捉阵，游历四方找你满人生，期望记忆清晰不见云。罗马石柱石像是沧桑的老人，尼斯碧海虽广阔，难自在放任，宁静中反复彻夜难眠，直到明晨，如梦似醒怎看透人生，谁愿会因善忘而解困。若你与我那天结伴同行，还有勇气放开感情遗憾，别了你怨去剩低伤感，痛恨无力为你治理伤痕，沿途望天空或许会渐暗，习惯孤单全因伤了心，一声再见犹如在说谎，不知可会再走近。伦敦搭上铁路，未见挥手送行，至于爱恨无力感，堆积岁月漫长，若风未曾留住了身躯，已渐情感留下半生被遗忘足印。若你与我那天结伴同行，还有勇气放开感情遗憾，别了你远去剩低伤，一声再见犹如在说谎，不知可会再走近。 分出面二十八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一首歌曲嚟自杨千嬅《无去无来》，听听六点半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正是对近期商务部和国务院电子邮件系统怀疑遭中国黑客入侵的事件展开调查。委员会要求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和国务卿布林肯在下星期三之前向工作人员通报情况。议员在致雷蒙多的信中表示，担心这一次对联邦机构 构的攻击，包括对政府高级官员电子邮件账户的攻击，反映出中国黑客的技术和复杂程度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雷蒙多上个月曾经说，虽然有报道指中国黑客发动攻击，但他仍然计划今年稍后访问中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之前就说，确定网络攻击的来源是复杂的，并且警告美国不要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和指控。美国日前宣布将两间中国企业列入为不以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将会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美方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毫无透明度，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编造、炒作子虚乌有的谎言，是借人权之名行单边霸凌之实，破坏新疆繁荣稳定。外交部发言人亦都话，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原本就是反华势力为了抹黑中国炮制的世纪谎言，美方以谎言为依据损害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美方将中国实体列入有关制裁清单，实质是破坏新疆繁荣稳定，压制中国发展。美国匹兹堡市犹太教堂枪击案，涉案凶手鲍尔斯被陪审团判处死刑。陪审团一致认为鲍尔斯是出于对犹太人的仇恨发动袭击，并且选择美国最具历史意义的犹太社区犯案，以最大化破坏和对犹太人的伤害。陪审团又认为鲍尔斯并没有悔意，他对陪审团的判决未有太大反应。法官今日将会正式宣布他的死刑判决。案发在2018年10月，当时46岁的鲍尔斯持枪闯入匹兹堡市一座犹太人教堂之后，向人群扫射，造成11人死亡，6人受伤。他早前被裁定63项罪名成立。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妻子索菲发表声明，宣布分居。51岁的杜鲁多和48岁的索菲在2005年5月结婚，育有3个仔女。两个人在社交网站说，经过多次艰难的对话之后，决定分手。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之中说，杜鲁多和索菲已经签署分居协议，但是他们仍然是亲密的家庭，并且会致力在安全和充满爱心的环境中共同抚养仔女。而杜鲁多一家下星期会开始一起度假，声明又要求外界尊重私隐。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南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展望未来2-3日，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95年， 联系 香港。 我是体操运动员石伟雄，港台就95岁了，在这里祝港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阿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餸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 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十位展翅青见超新星的奋斗故事，鼓励一众年轻人为梦想努力。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一众歌手朋友更加会现身为学员打气献唱。 留意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噶啦。 夏天咁熱，化妆嘅时候最紧要咧，梗系个底妆持久度够高啦。究竟有咩秘诀呢？ 有一个方法咧，就系、是用少少碎粉， 是 但系沟落个粉底液度。个碎粉咧就记住，即系要好幼细嘅碎粉先得、嗯。如果你攞比较粗身少少嘅碎粉咧，佢会有结块噶，即系会一笪笪噶，效果就冇咁靓啦。同埋佢系帮你个持久度再高啲添。 要了解多啲拣底妆嘅貼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嚟到朝早6:37啦，继续咧同大家注入正能量。望一望28度的气温，注入正能量之前都要睇睇就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要望下啦，一个我同你都好喜欢的就是旅行啦。因为经历了3年的疫情啦，全球的观光旅客的呢个产业之前都已经打到佢一蹶不振，不过好彩疫情过去咗啦，而家咧就慢慢复活，有唔少嘅旅客咧都系蠢蠢欲动，好想咧就快啲去旅行。好啦，咁于是乎咧喺外国嘅佢哋亦都有公司咧就评选咗咧就5个适合女性单独去嘅国家，咁啊俾大家咧参考一下。好啦，咁啊到底呢几个嘅地区系边度咧？好啦，大家都諗咗几秒啦。咁第一可以见得到呢就卢旺达呢个名字。我见到我都嚇親。大多数听到呢就中非或者係东部卢旺达亦都会驚驚㗎。因为呢喺呢个城市入面呢，咁几乎乜嘢嘅时候呢都会见到警察同埋军队呢去到巡逻。望起上嚟呢都好似喂好似係咪好好驚呀，会乱呀咁样。咁但係呢原来根据返即係外国方面嘅电视台佢哋报道返啦，就话到不论係有关于呢个经济啦、教育啦、医疗啦、甚至乎几方面呢，原来佢哋都相当之先进㗎喎。而喺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入面排名呢，原来卢旺达排第6嘅。咁佢哋嘅国会有超过50%嘅议员呢係女性。咁所以呢议会嘅性别嘅平等程度呢係世界名列前茅，俾只手指公佢。所以女性咧，如果单独去嘅话咧，佢会得到咧就友善同埋热情嘅款待嘅。好啦，另外旅游最惊就系语言障碍啦。卢旺达嘅英语同法语咧都系非常普及噶。咁大家行开行埋嘅时间都可以咧，就系有好多人会过嚟帮问下你。Can I help you？ 系嘅，系嘅，系嘅。咁卢旺达嘅生态旅游咧嘅资源仲非常之丰富噶，咁好似佢哋嘅国家公园啊、卢旺达火山国家公园等等啦，咁都系可以欣赏到好多火山啊、湖泊啊、草原啊，同埋原始嘅雨林等等等等，咁等大家咧可以咧就系睇得非常之开心，中意自然嘅朋友都可以考虑一下去呢个地方，因为原来佢哋仲有非常之罕有嘅山地大猩猩，可以亲眼睇下呢一个咧就系、是、野生动物啊点样生活啦。好啦，另外仲有啲其他嘅名字嘅，包括咧就系挪威啦。挪威长年累月都系世界十大最幸福嘅国家嚟嘅。咁国家性别平等程度咧，咁系极高啦，社会包容力亦都好强，所以当地人咧平易近人。 咁而且咧，佢哋嗰個地方咧，仲有好多好靚嘅山景啊、冰川啊、森林啊，甚至乎咧就係嗰啲海灣啊，咁啊都可以令到大家咧就體驗得到咧，就喺呢啲地方，譬如滑雪啊、釣魚啊、撐下橡皮艇啊，好自由嘅感覺，亦都好舒服嘅。好啦，另外榜上有名嘅就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啦。咁原來呢個地方咧，女性教育非常之高嘅，國家亦都穩定，社區安全指數非常之唔錯。女性去到當地嘅時間咧，完全可以放心啊，自己展開一個快樂嘅單身旅行。咁啊，亦都發現咧，有好多嘅朋友咧，真係好喜歡嘅，因為佢哋話到咧，有唔少嘅保險公司啊，亦都評為女性獨自旅行最安全嘅城市之一，就係呢個地方啦。好啦。另外就是香港人都好喜欢的另外这个地方就是东京噔噔噔噔 Tokyo。咁东京呢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佢安全系数亦都相当之高㗎。入榜原因系因为犯罪率极低呀而且呢当地仲有专为女性而设嘅专用地铁车厢啦同埋旅馆啦等女性呢可以住起上嚟嘅时间更加贴地同埋更加舒服。加上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最安全嘅国家。所以咧，如果女性自己一个去嘅话咧，都可以放心，同埋都系放心。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系因为咧，当地啊交通非常之发达啦，基本上无论铁路定还是巴士，四通八达嘅交通网络咧，令到大家即系行嘅时间咧都可以比较上舒服啦。好啦，另外仲有最后一个地方就系斯洛文尼亚。呢、這个地方咧唔单止靓，亦都系世界上啊安全嘅国家之一嚟嘅。犯罪率亦都是相当之低的、哦。咁喺国内嘅一个叫做女性和平与安全指数啦，咁高达 85% 嘅受访女性，佢哋都话到：，哇，呢、這个地方梗系安全啦，完全唔需要担心。同东京都系一样，佢交通方面咧四通八达啊，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都可以咧穿梭成个嘅城市嘅。咁啊，听完呢几个嘅城市之后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谂啊？系一个人去旅行去呢啲地方，安全系最紧要嘅。咁同一时间亦都可以体验到啦，就系、是、例如譬如东京嘅繁华啦，有其他以上所讲其他地方就系、是可以感受一下森林和原野、冰川嘅又有，或者纯粹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嘅都有嘅。咁啊，视乎咧你自己到底系想去边一类型呢边个嘅界别，咁就可以选择一个啱嘅地方。准备孭背囊出发啦！早上6:43，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一首作品嚟自 J Dub，《分手后的治疗治愈疗程》。 结果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谓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还要多得这次交往，难过在刹那间。 坐，别似歌中的主角，处尽疲惑，麻木到丢失感觉，再寻回天光。偶尔寂寞，寂寞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无意中消散。 来自 J.D. 王浩而分手后的治愈疗程，28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在那间无意中消散，今晚没再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缓缓淡化，若再遇前度也可开口讲你好吗？单身过得虽然有些不惯，相信独个亦会活得最散， 早晨，早上6:47啊，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都继续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输入正能量。今朝咧揾嚟一朋友同我哋讲下啲时装，佢阿海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早晨，阿海。 早晨，晨光嘅听众，我都代表埋我嗰两只雀仔咧，同大家讲早晨。 哎呀，收到晒啊！ 吱吱叫啊！咁我嗰两只雀仔咧，一只就都系叫吱吱，一只叫做细细粒。 哦，系咩？ 大家讲紧早晨啦、 啊。有冇搞错？一只叫吱吱，另外一只好心叫渣渣啦。 我唔会啊，因为本身系浩南同细细粒嘅，我呢一队长 吓， 咁浩南走咗之后，我就再领养咗第二只，咁佢原身佢都系叫芝芝咯，咁所以我就冇再帮佢改名咯，咁、 哦、 就叫佢做芝芝咯。 OK，welcome，welcome， 今日叫芝芝啦。 咁同大家讲早晨， 系芝芝芝芝芝芝， 唔好聊佢，唔好聊佢，唔停嘴噶。 系、 okay? 好啦，嗱，今日咧其实就发现一个现象，喺呢个世唔系净系香港。在呢個世界上面，突然之間因為一套電影咧掀起咗一個咧就粉紅旋風喎，咁啊相當之厲害啦！呢、哦這個粉紅旋風，同埋佢哋嘅粉紅色咧係有佢哋自己嘅 color tone 嘅粉紅色嚟噶，係啦。咁啊當然我哋就借題發揮啦。咁啊想問一問啊、嗯，如果係真係粉紅色嘅，首先男仔又好，女仔都好，其實係咪咁容易 carry 到呢啲顏色？如果喺啲咁鮮豔嘅顏色底下咧，其實應該點樣去到配襯啲咁 sharp 嘅顏色呢？ 咪住先，即系我哋套电影系可以开名俾啲听众知噶嘛，系咪啊？ 哦，咁讲一次就佢系芭比嗰套啦。 系啊，因为你讲到咁神秘，我心谂下电影名我哋唔开得嘛，即系一路讲讲到最尾，可能啲听众如果冇留意电影，你究竟讲边套？ 系、 啊、 咯，其实 就系呢套芭比嘅电影咯。 系啦、啊，其实佢由咁多年以嚟咧，佢嗰啲出嘅 product 啦，佢即系嗰啲公仔啊，同埋嗰啲盒啊。嗰啲盒都系呢只顏色嚟噶嘛，都系佢哋自己嘅 color tone 嘅粉紅色嚟噶。 系啊，系啊，咁、當然啦，你好難問到 exactly 真係 Barbie 嗰一隻嘅粉紅色嘅。不過如果我哋講緊咧，你話我哋要進入去，哇，著呢個 Barbie 粉紅色系啦，我哋就不如就講係著粉紅色系咁樣。咁究竟難唔難著咧？其實我覺得一啲都唔難。 嗯， 難就係難在咧，你有冇嗰個膽量去著嘅啫。 哎呀，你知唔知尋日見到話 Edison 啊、侯嘉明佢已經係著咗呢一隻嘅 color tone 翻嚟啦。 嗱，嘉明仲要係。少少啲鬼妹嗰啲咧， 系啊， okay、 連身裙咁樣翻嚟啊，幾勁啊佢，真係 sexy 嘛 ，sexy 嘛 ，sexy 嘛，佢老少少 OK 過，佢老膊頭 OK 喎， 係啊係啊，佢著得好睇噶， 佢 exactly 佢可以著嗰啲一字膊咧，芭比裙一字膊好靚喎，佢、啊、扎條馬尾咧，哦， 好靚啊！ 係啊，佢又著得好睇喎，但係唔係個個都咁唔係咁容易 carry 到嘅喎、 啊。唔係嘅，即係好多人咧，其實都會諗啦。誒，著粉紅色啊，嗱、當然我哋講緊 Barbie 嗰只粉紅啦，大家應該有個畫面㗎啦。如果冇咧，你上 Google search 一下啦，你都會講，即大家都會知道大概係邊只粉紅色啦。 嗯、 但係都係嗰句啦，你要揾翻 exactly 一模一樣嗰只粉紅咧，係、 嗯、 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其他轉少少嘅粉紅，例如少少桃紅啊，shocking pink 啊呢啲咧，咁係咪好難著咧？我覺得唔會嘅、 嗯， 因為咧好多人嘅心目中咧就係、是、要好白淨嘅皮膚咧，著呢啲粉紅先好睇。係 咩？但係我突然間忽發奇想咧、我以前有一排有件淺粉，係淺粉紅啊，淺粉紅嘅 T 恤、哦，我又覺得可能我啲皮膚黑黑地嘅，咁啊著起上嚟其實又唔係話好差喎、 啊。冇錯啊，你又啱啊，因為咧、哦、其實咧粉紅色咧著出嚟咧係會令個人顯白嘅。 哦，會唔會後生嘅著咗出嚟之後？ 會啊，梗係會啦、啊。所以我哋成日都咧心裏邊有個諗法咧，哎呀唔好啦，著粉紅色我會著得啲皮膚唔好睇啊，我唔夠白淨啊。此言差異，其實咧就係、是、咧。粉紅色咧係會將你嘅皮膚提亮咧，會有顯白嘅作用嘅、 哎。 所以如果咧你話你本身都白淨，你著即係嗰啲 shocking pink 咧，固然你係有優勢噶啦。咁、 啊、 我哋所謂嗰啲小麥肌膚啊，或者我哋叫啲蜜糖肌膚咧、少少健康膚色嗰啲咧，其實咧著咧粉紅色咧都係靚嘅。不過可能你就要化少少妝咯。如果你本身個皮膚可能我哋亞洲人啦，或者東方女仔咧，我哋嘅皮膚都會可能比較偏黃少少啊，尤其是南方嘅女仔咧、我哋嘅皮膚會偏黃少少，咁、可能我哋化翻少少妝，再著呢個粉紅色咧，你會覺得哇特別精神、特別提亮嘅，所以唔需要擔心。 咁我妝我應該點樣去用少少心思咧？即係邊一類型嘅 妝冇噶？其實我覺得而家都係興於自然嘅化妝啊嘛、 哦。 反而我覺得除非你有場合嘅啫，你話啊我著呢只粉紅色之餘，我更加因為我有場合要著嘅、 哦， 所以我要著曬誇張啲或者個妝我真係要化我哋所謂嘅 full makeup 嘅。咁呢個係。例外題外話啦，但係我哋而家講啲我哋係 daily 嘅穿搭 ，everyday 嘅穿搭嘅話咧，我覺得一啲好 nude 咧，好自然嘅妝容咧已經夠噶啦、 哦。 我哋個目標咧唔係令到你行出嚟，哇！你去晚宴啊，即係如果你真係去晚宴咁就去晚宴啦。咁如果我哋講緊啲 everyday 嗰啲咧，你係俾人覺得，咦？你好精神喎、哦，咁、我哋成日都講好簡單，我哋畫翻條眉啦，眉毛好緊要啦。我覺得唔需要太深色嘅條眉，可能你用翻眉 gel 做翻淺色少少嘅眉，最緊要係整齊。 係， 最緊要條眉係要整齊嘅，精神嘅望出嚟。 如果我 之後你可能簡單嘅 eyeline 啦，而家同埋有啲人好得意嘅化妝啦，我自己有時都會嘅 eyeline 同埋 eyeshadow 咧，我會二揀一咯。 係哦，咁嗰啲眼 eyeshadow 嗰啲咧，如果我著粉紅色嘅衫，譬如女士咁樣，我其實做唔做埋粉紅色嘅頭上面啊？ 我唔會揀用埋粉紅嘅 eyeshadow， 即係我會覺得呢個係以前好一般，即係我後生做女嗰陣時候我就會咁樣咯。我以前咧做女嗰陣我就會係咁啦。譬如我今日我係著件粉藍色嘅西裝褸翻工嘅，跟住我用翻粉藍色嘅 eyeshadow。 咁樣去襯嘅， 但 係 個問題嚟啦，個問題嚟啦，你以為好襯，其實本身我嘅皮膚係唔襯粉色。嘅 eyeshadow 係、難 carry， 因為有時啲粉色系嘅 eyeshadow 咧係會令隻眼有少少浮腫嘅、所以除非你好識化妝，我哋要令到可能要再做一啲所謂啲 shading 啊，我哋要識得點樣做翻啲陰影效果啦，將我哋嘅眼皮啦、應該有輪廓嘅部分做翻啲輪廓出嚟，咁、我哋用呢啲粉藍啊、粉紅色系呢一種或者粉紫啊，甚至乎呢啲色系嘅 eyeshadow 咧，先會令到我哋咧隻眼提亮，但係又唔會話令到有眼腫嗰個效果。咁、如果你問我 eyeshadow， 我哋用翻。啲 nude 色系，啲裸色系嘅，我哋做翻少少 shading 咧，令到自己隻眼有翻个轮廓出嚟，或者一条好简单嘅 eyeline。已經足夠噶啦， 咁 唔好太過誇張， 係啊，哇，咁啊呢個都有啲技巧啊。好啦，咁啊問翻啦，如果粉紅色系嘅話啦，係深粉紅啦，同淺粉紅，其實嗰個配搭又有冇啲唔同技巧嘅咧？ 我覺得都冇所謂噶，其實咧而家咧即係順便一提啦，即係而家咧我講緊如果歐美咧，佢哋嗰種興度咧。你想想那股旋風都牽到來亞洲，你想歐美呢可想而知是挺誇張的，他們直情給他的名字，即是如果真的穿芭比衫，他們直情這個叫做 Barbie Core Wardrobe， 哇 Core, 真的 Hardcore 那 種，是有專業名詞了，已經 核心、 明明係 Barbie Core 嘅 Wardrobe， Barbie Core Wardrobe， 即係佢哋會叫咁樣叫法，你可想而知佢哋幾咁真係好 Core， 好著迷啊！佢哋對呢件事都 好著迷嘅，真係好 Core 佢哋會。咁但係如果你話深淺粉紅咧，我覺得真係冇所謂。眼緣， 眼緣。 我成日都係話你買衫咧，可能會有一系列，譬如有一啲時裝店咧，佢會將譬如粉紅色系嘅衫，佢會將佢掛埋一齊，由深至淺咁樣俾你嘅、 啊， 你就 pick 你覺得你有眼緣嗰隻粉紅色。 嗯， 然後拼上身睇一睇啱唔啱自己，試上身睇一睇，我覺得呢個係好基本，我哋揀衫。真係眼緣嚟嘅，冇話啊呢隻粉紅色會靚過第二隻粉紅色，從來都冇嘅，係你自己嘅喜好咯。咁如果你話最基本嘅穿搭會係點樣啊？粉紅色好簡單，譬如一件西裝褸，或者我嚟緊我都會諗住我件粉紅色西裝褸要出場啦。咁就雖然我唔係好著啦，咁但係點襯咧？即係譬如我係比較剛烈嘅性格嘅，我比較。即係我唔中意襯得佢太 girly 嘅，我會中意佢玩得 boyish 啲嘅，即係所謂啲嗰件西裝褸個版型咧，我係啲 boxy 啲嘅西裝褸啦，少少 oversize， 我入邊就會著件白色 T 啦，牛仔褲咯。 哦，想像到係靚喎。 係啊，即係你係出件西裝褸啊，咁、okay 哦、因為粉紅色就太過白sorry， 應該咁講，牛仔褲實在太過百搭啦。 百搭係嘅，係嘅， 冇錯。所以 even 咧，你著一件粉紅色嘅西裝褸。咁佢會做到兩個效果，第一會將佢 dress down 少少，即係唔會太有隆重感啦。第二就會加添翻啲中性嘅元素上去，就唔會太女仔，就啱翻我自己嘅性格啦。 係，咁如果男仔就西裝粉紅色嘅西裝褸，又會唔會 over 噶？ 唔會啊，冇問題啊。 係啊， 係啊，都係睇你點襯 嘅。我就係諗男仔如果係粉紅色嘅 T 恤襯牛仔褲，我就覺得其實係好簡單，亦都即係好 sharp 醒，好精神、 啊。係啊，尤其是如果你係嗰啲健康膚色咧，其實著嗰啲粉紅色係超型噶。 哦，咦，等我都行下呢個方向先。 乜嘢啊？ 等我都行下呢個路向先。 你要有咁樣做喎。 嗯， 我最屘嗰个乜数都系重点啊 ，OK？ 喂，我而家冇六嚿，变咗一嚿啫，而家点食啊？点搞啊？ 唔系你喺个 bicep， 你喺个二头肌嗰度攞嘛？ 哦 ，OK，OK，OK， 好，好 两下先出街咯。 系喺屋企做一百下嘅先出街，搞掂。 push up 下五十下先出街。 好，明白 ，OK。嗱，咁啊，粉红 OK， 但系粉红色嘅西装咧，男士都系容易衬嘅。 唔会太难咯，我觉得粉红色嗱，俾个 picture 我先啦吓，你突然间咁样问 粉红色、粉红色如果放喺男士身上边，有冇话我粉红搭黑色系会基本上都系容易啲杀食嘅？ 唔会啊，我觉得粉红搭黑系砰砰声我撞到。 哦，我 喂有个 picture 喺脑啦，系咪你粉红撞黑、啊，好黑 core 啊，两单嘢都。咁嗱，我觉得就如果你粉红嗱，睇下啦。譬如，因為我都見過啦，即係去某一啲場合啦，咁佢哋真係一啲 fashion 嘅 stylist 啊，或者佢哋本身都係行 fashion 系嘅，佢哋真係可以玩曬成套咧，偏向嗰啲shocking pink 嗰啲咧，著曬成套 suit 咁樣咧，我覺得都好型嘅。 哦，係喎，咦，我都應該要對粉紅咧，要重新有一個新嘅審美美觀先得。 當然唔好太過 baby 啦，我覺得男士們不妨咧，真係可以玩得大膽啲，例如真係嗰啲 shocking pink 啦，咁你可以一套著啦，或者如果你話粉紅色，我當你話我唔使一件係好正式嘅粉紅嘅，譬如你話你粉紅色格仔咁樣， 嚇係喎， 都 OK 喎， 一粉紅嘅 outline 咁樣嗬， 係咪係啦？咁你都可以有呢啲元素，然後如果你話我係 daily 著嘅，咁我可以係一件粉紅格仔西裝褸，又係嗰樣啦，你襯牛仔褲 ，even 你襯波鞋，都係 OK 個噃，又唔使太過俾框框自己。哇，粉紅色咧，我好 man 嘅，我唔著粉紅嘅，其實都唔一定嘅。 係啊，有好多 artist 著粉紅都著得相當之靚啊！咁大家喺個衣櫃嗰度，如果冇粉紅嘅，不妨諗一諗，到底啱唔啱我自己，或者去嗰啲時裝店啊 ，boutique 咧試一試，發覺咦，原來可能真係有驚喜喎，發覺自己都幾襯噶噃。 潮流嚟噶嘛，即係我覺得有陣時你唔一定要走去個潮流嘅張張嘅，但係你喺嗰個潮流大海裏面你即係遊下浮沉下，其實都幾 enjoy 噶。 啱，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各位听众，7:07嘅早上啦，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咁啊，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啦。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嘅，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出门口之前啊，梗系要听晨光交通天文台啦，运筹帷幄噶嘛。早晨呢啲， 早晨啊，小华。 讲到有咁大得咁大先啊 嘛。咁啊唔系，咁都系事实嚟嘅。 咁梗系啦， 睇住路面监察系统啊，我哋嘅责任嚟嘅。 系啊，即系听众，即系如果有机会咧，譬如香港电台好似都有 open day 噶嘛，我哋、开放日噶嘛。 系啊系啊。 有开放日嘅时候就记得报名啦。 系、 因为入嚟嘅时候，除咗可以参观下直播室啊、录音室啊、一啲电视嘅直播。房间之外啦， 可以亲身见下啲主持人啦。 系主持人咧，唔知道会匿咗 office 啦。不过就好啦，咁但系咧就有可以参观埋呢一个交通组。 系 啦，咁交通组都系我哋一条录音室长走廊入边咧 ，U 型长走廊入边嘅必经一个地方嚟嘅。咁啊，亦都会见到入边哇，喺嗰啲电视 仲系好似比较先进咁啊， 真系先进。 系 咩？仲有跑住去跑纸仔。 系 咩？啦，咁但系都可以真系睇住个电视。監測到全香港嗰個嘅路面情況嘅 某點啦，係啊， 係啦， 就我哋當然冇運輸署咁多啦，運輸署就幾千個鏡頭，我哋就都有嘅百個鏡頭咁樣。 哇，都有百幾個㗎。係 啊，不過好想同運輸署合作咯，咁啊，起碼即係始終睇個範圍咧，有時唔係睇得咁多啊，你知有啲窄角位啊嘛，比較差啲咯。 啲死角。 但係都盡量係啦，都盡量咧，見到乜嘢咧就即刻報道俾大家聽眾聽㗎啦。 好好，咁啊， 責任 係啦。咁啊，除咗係呢個電視嗰啲 cam 之外啦，咁啊，交通局亦都喺網上邊即係会同运输署去到合作，又将一啲最好嘅交通消息同我哋讲下嘅，系啦。咁啊， 最好咧就系有好多听众咧会打翻俾我哋咧报料啊。 哦，系啊。 之后我哋核实咗之后咧，就会诶话俾大家听众听咯。 几好。 你记唔记得好耐之前我哋有个报料热线嘅？哇，犀利！ 我记得啊， 冚冚声啊， 我记得啊， 报料热线。咁啊， 要唔得再加码呢个报料热线？ 咁呢啲要问我老细，呢个资源嘅问题啊。 其实都几好啊，有啲报料热线。 系噶， 嘘嘘声。 有时因为始终我哋又唔系喺现场啦，我哋都坐喺成写字楼咁样啊，坐喺里边啦，唔知出面发生咩事噶嘛。咁啲人睇到嘅互动其实系好好嘅。 系啊，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做下呢啲报料热线啊。 啊，谂谂啊。 系啦，咩 WhatsApp 报料热线嗰啲。 系啊，所以一咪靠我哋嘅同事啊、朋友啊同听众咯，各方面嘅帮忙。 好，等我一下喺呢个路面嘅时候，我又继续帮交通组把关，望住金睛火眼睇下条路，冇事就冇事啦。 啊，你 好啊， 有事即刻话翻俾你听。 系啊，你一遇到你都即刻话俾我哋听。 会啊会。 咁啊，等我哋即刻同广大嘅听众 讲。系 唔错唔错嘅。咁啊，我而家先同大家讲下啦。而家咁多条隧道暂时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咁啊，继续有啲急修提一提大家吓，就系紧急维修。石硖尾嘅伟伦街去翻白田街方向，近住南昌街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主要咧就影响咗车辆不能够由南昌街左转入去伟伦。街啊，车辆不能够由南昌街左转入去伟伦街噶。咁另外启德嘅木朗街咧，由于都系水管急收啦，木朗街来回方向嘅全线咧都系封闭。咁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咧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咁经过咧就要小心。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基本上最 多嘅問題都係道路工程啫， 係啊， 係啦，成日都要掘地，係啊，喺香港俾一啲外國遊客嘅感覺都係會比較上多道路嘅工程嘅。 你唔維修嘅點會靚咧條路？ 係啊係啊，不過有陣時咧，即係除咗維修之外，有陣時條路好地地都要掘嘅。 嗯， 原因就係因為可能有啲工程啦、 水 管啦， 最緊要 或者裝翻啲新嘅電線喺入邊啦，咁呢啲都係需要做嘅。係 啊， 咁又要掘咗佢再出嚟，又會再鋪過咯。所以好多工程咧都幾得意噶，譬如我自己屋企附近咧都見到有啲，譬如單車徑咁樣啦，有陣時要掘咗出嚟嘅。咁人哋見到鋪嘅時候，可能呢排啊呢排電力公司鋪嘅， 嗯， 啊跟住隔一排就人水務處喎。 我有冇懷疑邊一間公司？ 我有嘅，我次次都會留意嘅，好八卦噶。 咁唔係呢啲好嘅，其實啊真係好嘅，其實就係可以留意周圍身邊市民嘅嘢咧，係好，唔係叫八卦呢啲。 係啊，我都覺得係八卦。如果嗱，譬如唔同嘅工程咧一齊啊，不過你一齊去到整啦，咁反正個地掘咗出嚟啦。大家就諗去到整曬佢，跟住先一次過鋪翻佢。啊，如果有呢啲就好啦。我成日心諗， 點解咧？一齊夾可能仲難夾時間喎。 係啊，應該係難夾嘅，所以就分開咯。咁但係你變咗道路使用者就變咗 快啲感覺。 係啊，比較上長嘅時間冇得用嗰段道路咁樣咯。 係冇錯冇錯。 係啦係啦。 咁啊，先同大家講下一樣特別嘅嘢。我想問阿小白，你有冇留意到咧？有一個新嘅叫做電子泊車裝置咧。 电子你讲嗰啲普通嗰啲咪标定系点啊？ 系监察住咪标嘅。 监察住咪标嘅。 因为而家咧有个新嘅监察住咪标啊，呢一个咧就系西贡咧第一次啊试行呢个电子泊车装置咧，系做乜嘢？最主要系监察残疾专用泊位， 哦， 记录翻佢哋嘅车牌啦、出入嘅时间噶。 系 点解咁样做咧？因为咧，我相信你有听过，因为咧呢一个残疾人士嘅泊车位俾人滥用得好严重。 唔系净系我听过，我自己亲身见都见好多啦。嗱、其实喺政府嘅咪标。位啦，或者系一啲商场嘅一啲叫做位啊，停泊位啊，都有一啲专系咧，爱嚟俾残疾人士去到使用嘅一啲嘅车位。咁个车位好易见嘅啫，第一佢画得大啲啦，第二就 系 佢入边有个轮椅嘅式样嘅，系啦。咁嗰个一睇就知道系俾边一个界别嘅人士去到使用嘅。我有阵时见到啲车咧泊咗喺嗰个位咧，我都会去。八卦又系八卦啦，去望一望， 望 一望佢个车头有冇嗰个，系啦。其实有啲真系冇噶喎， 咁啊，所以咪话难。 其实可以抄牌噶喎呢个。 啊，当然可以啦。 系咯， 而家所以咧，运输署咧为咗加强监察呢个路旁嘅专用泊位啦，所以率先啊喺呢个西贡嘅普通道残疾人士专用咧呢个泊车位咧，加设头先我讲嘅电子泊车装置啦。咁样咧就可以识别到咧驶入嘅车辆啦，监察停泊嘅车辆系唔系已经获批准使用呢一个嘅泊车位。 哦。 咁样咧，若果车辆咧停泊有啲咧超过24小时咧，更加会被记录，因为系唔可以多过24小时。咁如果同埋咧车辆啦停泊超过24小时冇喐过嘅话咧，个装置就会即时拍摄车尾嘅车牌号码。咁啊试验计划咧拣咗就头先讲咗啦，西贡嘅普通道公众停车场嘅路旁专用嘅残疾人士专用泊车位。咁呢一个电子泊车装置咧就会安装喺边度啊？即系呢一个安装咗喺呢个路旁嘅专用泊车位对出嘅行人路上边。可以直情係點樣呢？個就係監察住佢咧，就有電子感測器嘅。咁當有車輛駛入嘅時候，或者係車輛停泊超過24小時冇喐咧，個裝置就會以低角度啊，聽住啊，會以低角度拍攝車輛嘅車尾車牌號碼，就會配合翻自動嘅車牌識別技術。咁樣咧，呢一個裝置咧就可以記錄到車輛嘅出入時間同埋車牌號碼。佢低角度影住你車牌嘅啫， 即係唔會話影你個樣又成啊？ 唔會。運輸署咧就話呢一個電子泊車裝置嘅拍照鏡頭咧都會。调校到最低嘅角度啦，啱啱覆盖住相关嗰个路旁专用泊车位嘅啫。咁而装置同相关嘅系统所搜集嘅数据咧，都会加密处理啦。强调啊，喺测试期间所获取嘅数据啊，同资料都系用嚟做训练、调校同埋完善翻电子泊车装置嚟测试佢个效果得唔得。咁好啦，喺呢个测试期间咧，就会喺呢个路旁专用泊车位附近咧，就会设置适当嘅告示，话俾驾驶人士者。话俾驾驶人士听，同埋市民咧，而家呢个地点咧就系进行紧电子泊车装置嘅试验计划，同埋喺呢个范围里边试验紧嘅，即系 直 情佢有埋个牌俾你， 佢话埋俾你听。嗱，我呢个系会影相嘅， 系啦， 会有作记录嘅。 系啊，所以你哋唔好立乱拍，同埋佢都系做紧测试咯。咁所以都系大家要留意翻啦。呢个几好，呢个最新嘅试行呢个电子泊车装置，即系有个 cam 去监察住你哋，影识别埋你哋嘅车牌，你哋会唔会拍多个24小时啊？亦都可以知道， 系 几好噶， 唔想俾人。濫用啦、呢個 直情係啦，因為講咗好耐啦，咁所以發明到即係發呢樣嘢都唔錯啊。咁同埋最主要一樣嘢咧，我睇翻啲資料咧，運輸署咧喺2021年咧，因為擴大咗傷殘人士泊車位使用資格。 點樣使用擴大法呢，就是由傷殘人士泊車許可證，即係佢哋叫做藍證啊，即係依一個藍證啦，擴大到咧。擴大到持有司機接載行動不便嘅殘疾人士證明書，即係灰證啊！頭先我同你講都可以使用，即係用依一個專用嘅泊車位咧、哦，有分藍證同灰證嘅。 係 咁樣咧，喺依一個可以大家使用啦，依藍證同灰證啦。喺新規例之下，持藍證嘅車輛原來係免費使用依一個殘疾泊車位嘅。 哦， 咁但係咧就唔可以停超過停泊超過24小時。灰證咧就只可以接載下肢殘疾嘅人士出入嘅時候咧可以。免費使用呢個殘疾泊車位，咁好啦。咩叫灰證呢？解釋清楚少少啦。灰證咧就即係話司機接載行動不便嘅殘疾人士泊車證明書，佢灰色嘅貼咗個車頭度嗰度。咁、樣駕駛者咧係一般都係健全人士嚟嘅，咁、只係要證明屋企咧有行動不便嘅人士咧就可以申請呢一個灰證。咁所以有呢兩樣嘅證咧就可以用呢一個殘疾人士泊車位咯。而家目前全香港咧原來咧有1700多張係藍證嘅使用者啦，同埋2800多張咧係灰證嘅，咁但係你知唔知啊？原來全香港咧係得500多個殘疾人士泊車位咗。 哎呀，咁啊有爭位咯。 所以嗱，第一爭位啦，第二就濫用啦，真係唔係咁好咯。因為我見到有啲媒體咧，直情係訪問啲殘疾人士啊，咁佢哋咧就話啦，其實咧佢哋解釋啊，傷殘駕駛者咧其實好需要呢啲停車位嘅、一定係要呢啲無障礙嘅，同埋空間咧比較大啦。即係就算路邊啊，佢哋見到個泊車位咧，但係因為馬路同行人之間咧有個石薄嘅分隔啊，所以根本。轮椅就过唔到，所以佢哋都用唔到啊！就算见到个普通嘅泊车位，所以佢哋话普通人有得拣，佢哋真系冇得拣。 同埋有阵时咧，嗰啲车位我都会即系设身处地喺度谂啦。佢哋开门嘅时候，有阵时会开大啲嘅。 系啊，咁 你普系啊，你普通嗰啲车位其实开唔到咁大嘅，你开得可能一条罅咁你就出入咁。咁如果你话本身我普通嘅市民嘅，咁当然可以即系灵活咁运用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身体需要。即係特別幫忙嘅話咧， 需要輪椅， 係啦，咁你輪椅你上落，你側邊嗰都入唔到，咁點搞啫？ 系啊， 咁啊滥用嗰啲就更加最抵打啦， 冇错， 系啦，你长期霸咗喺度嘅，咁有其他人想用嘅时候，都冇办法，咁唔系话唔俾你用，咁你用完之后你咪揸翻走嗰架车俾其他即系需要用嘅人可以轮住去到用咯。 系啊，你都听到头先我讲啦，话全香港人得500多个残疾人士专用位啫，咁、大家真系唔好滥用咯，俾翻真系有需要嘅人啦，逆地而处，如果嗰系你屋企人，系你亲人，你会点咧？ 系啦，系咪？咁而家明东明窗啦，即系话埋俾你听啦，我咧就会影嘅。 系啊，会影啊！ 24小时之后啊，如果都冇反应嘅话，架车都仲喺度嘅话咧，咁我就会影咗你嗰个相片，然后咧就摆埋去嗰个车牌识别系统入边，即系 AI 同 AI 倾偈啦。呢个 AI 就影完你张相，查影完就交俾第二个，喂，电脑啊，我交俾你啦，你影一影呢个车牌啦，咁样。 系啦，除咗头先你讲24小时咧，最主要就系咧，可以监察到你嘅车本身系咪真系用紧呢两个证嘅， 系 咪啊？ 嗱，如果唔系嘅话咧， 大件事，你拍咗入去嘅话，咁、咪当然会有惩罚啦。 系啦 ，你会睇，因为佢会睇到系蓝证啊定系灰证噶嘛，咁、你咪知道啊，原来根本你就唔系呢两种嘅，你就用咗呢、這个霸占咗呢个泊车位嘅，咁、当然啦，运输署都会有呢、這个之后会有呢个罚则嘅，我相信， 明白， 咁几好啊，电子泊车装置可以监察到，咁大家真系唔好再滥用咯， 系啦，即系唔系冇证嘅朋友就千祈唔好拍啦。有证嘅朋友咧，拍咗之后咧，用完就即刻揸翻走架车啦。 俾啲有需要嘅人， 冇错啦，分享，即系资源如果有限嘅话，大家要懂得去到分享啊吓。 冇错。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同各位听众望一望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嗱，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西南风，咁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雷暴。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到80%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咁另外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都已经系继续生效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首作品喺各大流行榜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啊！今年20岁嘅女歌手 Olivia Rodrigo 有呢一首新歌 Vampire。 Hate to give the satisfaction asking how you're doing now. How's the castle built off people you pretend to care about? Just what you wanted. Look at you, cool guy, you got it. I see the parties and diamonds. Sometimes when I close my eyes, 6 months of torture you sold to some forbidden paradise. I loved you truly. You gotta laugh at the stupidity. Cause I've made some real big mistakes. You make the worst. 凭住咧 driving license 咧而走红嘅。今次呢一首新歌嘅编曲咧都系非常之劲啊！本周停留不动都系占 Hong Kong Top Ten 季军宝座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Vampir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晨光大学哦，阿 O 都入咗嚟啦， 系啊，好耐未同 Mimi 倾过偈啊 ，Mimi 早晨啊， 早晨早晨 O， 早晨早晨小白， 系啊系啊，喂 Mimi 呢排瞓得唔系咁好、啊，有冇啲具营养嘅食品咧？即系食完之后咧，有机会瞓得好少少呢夏天啊？ 你答问一条好啦，我同 Mimi 夹咗问题啊， 系啦 系啦 系啊。 临瞓之前要轻松下，跟住可以饮杯暖奶啊，可能或者水果嗰啲可以拣下啲味质丰富啲啊、哦，香蕉啊呢啲啊， 咁咪肥咯， 食物嚟嘅。 瞓觉之前又食呢个水果，又话果糖奶，又话唔知咩脂肪高啊 ，Mimi。 唔系食大量嘅， 哦、 食埋瞓觉之前都系讲紧一百几十卡路里嘅，其实都系可以接受嘅。 Mimi 好耐冇见我啊，可能我发咗福少少咧，佢唔知道啊。 咦，不如搵日叫 Mimi 上嚟做呢一次 live 啊！好啊，好啊，好啊， 喂，交翻俾你同小白继续倾下偈先咯，好嘛？ 哦，好， 好，唔该晒阿 O 啊吓。好，咁其实今日咧就有个主题想同 Mimi 讲咩咧？因为上个星期咧都讲咗好多有关于咧就喺便利店嗰度搵嗰啲饮品啊，嗰啲饮品嗰啲卡路里咧，其实都几弊啊吓。咁之前咧大家要搵翻上一集嘅 archive 咁啊听翻。咁但系今日咧想讲都系饮品，因为天气热啦，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咧，咁就要讲一讲就喺呢个茶餐厅先讲一讲啦。茶餐厅都有好多唔同嘅冻饮啊饮品嘅，咁有冇啲我哋系值得需要注意嘅事项？系唔系就系话我所有都酒甜啦？咁其实就已经 OK 嘅咧，定系还是我个选择我又想有少少甜度，可以点样灵活去到选择呢？ 哦，咁茶餐厅嗰啲饮品有分有冻有热啦。咁如果啲卡路里嘅话，就系要睇下只杯啦。越大杯嘅，咁卡路里梗系会越多啦。即系你好似放个茶，只杯细啲都放少啲，只杯高啲都放多。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啱啊啱啊。 咁所以都会因应呢啲嘅话，会卡路里唔同咗啦、 嗯。 甚至乎如果啲嘢饮，可能要加下啲奶啊、 嗯， 或者可能加下啲咧，应该茶餐厅最劲就系红豆冰。因为个红酒咧煮过啦，又用糖啊，咁、 哦、 个卡路里又会突然间飙升更加多啦，咁 系 咁，所以其实饮嘢都要去睇下究竟有冇呢啲嘢加咗落去啦。咁、 嗯、 酒甜亦都系一件好事，因为夏天冇理由话咁热仲饮热辣辣嘅嘢啦，咁饮冻嘢，咁但系尽可能都系睇下边啲饮品啊可以避咗个甜咯，即系有啲好似譬如杏霜啊呢啲嘢，咁佢哋用杏仁粉噶嘛，咁、 哦、 你想叫佢少糖都好难啦，因为如果佢真係俾得少太少落去，等于飲水好淡，係啦，咁所以盡可能都係一啲係可以走咗糖而冇味嘅，咁自己再相对真係落返一啲嘅糖漿落去呀，或者係一啲砂糖呀，定係甚至乎用咗一啲代糖，或者更加好就唔落糖啦，咁就可以隨著慢慢呢就減下啲卡路里，因为一杯閒閒地都一碗飯有多㗎。 哇，諗起都驚。咁如果你话糖嘅话呢，其实有冇分糖，即係譬如我冻柠茶而家坊间好中意俾啲糖浆你噶嘛？糖浆同嗰个又或者系嗰啲砂糖比较嘅话咧，我嗰个有冇话个边一只会系惨啲、激烈啲咁样噶？ 真系唔知啊，因为个糖浆咧，佢哋自己调噶嘛。 哦、 有阵时真系遇到嘅话，有啲糖浆系好淡嘅、 啊， 你可能落咗都觉得冇乜落过嘅，真系有。 跟住又自己继续落咁样。 系啦，有啲就真系好甜，咁所以都要自己适量地去落下去。试下味就唔好一杯咁啊撞晒落去个你杯冻饮度，咁就多阵时就调唔到啦咁咯。 哦，咁如果你嗱，首先提过红豆冰啦，红豆冰因为你喺红豆煮过嘛，咁系啦，咁煮过佢个糖分就会高啦。咁但系我见有啲红豆冰咧，佢卖点系咁嘅，佢就未必用一般嘅一般嗰啲奶啊，咁佢就会用嗰啲譬如椰浆嘅，即系可能有啲东南亚特色嗰啲咧。咁其实如果用呢一方面嘅，唔系净系用奶嘅，用咗譬如椰浆嘅，其实嗰个卡路里会唔会高？定还是反而是又会是怎样的呢？ 佢会高更高， 更高添啊， 更唔健康。 哎哟， 因为椰奶系好高脂肪啦，而佢嗰啲脂肪嘅入面嘅比例都系一啲饱和脂肪、坏嘅脂肪居多噶，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就冇话好过嘅，可能更加就系味道系好香，但系就会更加高卡路里咯，系啊，所以要小心。 呢、這个大家真系要小心啊！嗱，咁啊茶餐厅仲有好多嘅饮品啊，大家就注意啦。个金句就系、是、尽量都系咧。酒糖會好啲嘅，咁但如果你話一啲珍珠奶茶系列啦，咁珍珠奶茶咁當然又可以酒啦，但係好多咧就好似頭先 Mimi 所講一樣，佢哋唔可以酒嘅，咁又或者我喺選擇上面係咪又真係淨係話，譬如我係茶品類嘅系列會好啲啊，定還是佢其實原來茶品類嘅系列有啲都已經咧有啲係危機啊，例如佢落咗其他嘅調味劑啊，各樣嘢會令到我哋唔單止淨係講緊脂肪，甚至乎其他譬如鈉啊都會容易超標，會唔會嘅咧？ 嗱，咁要去睇翻啦，珍珠奶茶其实咧，要睇下边间，因为我都有阵时去试下饮啊，咁样样嘅。咁我有问过有啲可唔可以小甜啊，话对唔住啊，我哋呢个系自己已经系用即系有一个嘅 formula 噶啦，佢哋落粉啊等等，咁所以系调唔到小甜嘅咁，系啦，咁所以都要去问下啦。咁甚至乎而家啲珍珠奶茶可能亦都有啲黑糖啊咁，咁嗰啲糖再加埋落去就会更加高，或者有啲咧就话我唔要珍珠奶茶，我要珍珠嘅奶，啲奶佢哋有系啦。咁要去睇翻，我知道有啲系有脱脂奶嘅。咁如果有脱脂奶嘅话，个卡路里梗系会好多，好好多嘅，系啦。咁嗱，如果你话，是全脂奶的一杯，咁亦都嗰个卡路里比珍珠奶茶系更高咯。 嗯，咁呢啲即系叫危机啊，又要留意一下。咁啊，珍珠奶茶入边有珍珠，有啲有椰果，仲有芦荟啊，仲有啲咩寒系咪寒天？哎呀，我都唔记得咗。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寒天。咁其实有冇话呢类型咁样嘅叫做喺珍珠奶茶入边嘅小吃咧？嗰、那个嘅营养成分或者个脂肪，我哋又点样需要留意呢？ 啊，系啦，咁所以睇下，即系珍珠奶茶又系同我头先所讲嘅红豆冰嗰啲一样咧、 啊， 又要搵糖去煮过啊，又系珍珠又有啲糯米喺入面啊，咁佢唔会低卡路里嘅、 嗯， 即系曾经都有做过啲研究就话，有人嗌个无糖珍珠奶茶，但佢做翻化验，点解仲有咁多糖？其实嗰个奶茶可能冇糖，但系个珍珠用糖煮過就真係仲揾到有糖，咁、所以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大家唔知道，或者可能你有提過啲茶品嗰啲咧，啲、茶嗰啲都係可能係冇糖，但係你落咗嗰啲仙草、航天啊、芦荟嗰啲，佢哋其實都調咗味啊，咁嗰度都可能去咗有好幾十至到百幾卡路里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咗，唔係真係一杯無糖嘅台式茶就係冇糖咯，有陣時佢哋另加嗰啲材料係有糖，或者水果茶個水果都。 是 一些糖 来的。是是那是越加一些东西椰果那些越加得少就越健康，简单一点来讲就是。 是啊， 是啊。那看看大家在选择这些冻饮的时候啊，即是一路饮的时候就一路选择，就一路想下自己可以承受个卡路里有多少啦。今天谈了这么多先，麻烦Mimi，下个星期再讲，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连锁教育中心乔英教育怀疑以不良营商手法销售课程的案件，海关拘捕中心50岁负责人兼公司董事，他涉嫌预售课程的时候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话，涉案教育中心有5间分校，提供功课辅导和全科补习，部分家长为仔女预缴了1年学费，中心日前突然结业，未能够全部兑现课程。截至昨日中午，海关接获310宗举报，涉及总金额251万。 海关话呢一间教育中心过往曾经欠租，七月份继续销售预缴式教育课程，日前宣布结业之后，亦都冇合适善后安排。海关逐一联络举报人，暂时损失最高金额系50,000元。有关家长为两个仔女分别缴付12个月嘅课程费用。巴西里约热内卢警方在一处贫民区展开打击犯罪集团的行动，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警方说，在收到情报显示有犯罪集团头目在北部一处贫民区会面之后展开打击行动，期间遇到枪手袭击，於是還火。11个疑犯在衝突之中受傷送院，其中9个人傷重死亡。行動中亦都有1个警員受傷，情況穩定。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正是对近期商务部和国务院电子邮件系统怀疑遭中国黑客入侵的事件展开调查。委员会要求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和国务卿布林肯在下星期三之前向工作人员通报情况。议员在致雷蒙多的信中说，担心这一次对联邦机构的攻击，包括对政府高级官员电子邮件账户的攻击，反映出中国黑客的技术和复杂程度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之前就说，确定网络攻击的来源是复杂的，并且警告美国不要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和指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西南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展望未来2-3日，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现时3条嘅过海隧道，即系西隧、红隧同埋东隧，系已经实施新嘅收费方案，大家经过就要特别留意翻。而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封路情况，葵涌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去返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在启德的木朗街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木朗街来回方向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還有是石結尾的偉倫街有水管緊急維修，去返白田街方向近住南昌街唯一行車線是需要暫時封閉，而沿南昌街上行的車輛是不能左轉入去偉倫街。啱啱收到较早前在启德木朗街的水管紧急维修是已经处理好，来回方向全线是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10几岁开始食烟。前2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5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唔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二台话你知。 穆特甜蒸饺可以话是印度的超人气点心，它的外形就似我们食开的小笼包。 它是用米粉或者面粉做成带甜味的外皮，用新鲜的椰子碎和棕榈糖做馅料，然后再拎去蒸或者是炸都可以， 食嘅时候咧会加啲酥油一齐食，咁咧就更加之香口。 呢种传统甜点，印度每逢要到庙宇拜神或者大时大节，都会用嚟做应节食品。 据说印度象神咧都好中意食呢一款嘅甜点噶，所以佢嘅雕像或者系图片咧都可以见到佢手上面拎住呢一种嘅甜蒸饺。 传统嘅甜蒸饺会包椰子碎做馅，不过糕点师傅都有不断创新，制作新嘅口味，例如会用番红花、朱古力或者果仁去做馅料，希望能够令更多人中意。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唔等我 mark 低啲日子先，八月二十五号， 乜嘢日子咁重要啊？ 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埋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咗啦。 大家记得在8月25号或者之前上 vl.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核对自己的登记资料啦。 记住 check 埋你所属的新区议会地方选区啊。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国剧830风吹半夏。 写一张咁长的遗愿清单想点？咁早就走了。欸，你嗰张几时先做完啊？你要把握时间啊！ 唔好讲我啦，你咧，你嘅愿望咧？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阿欧，你觉唔觉得有啲唔同咗？ 系啊，小白，的确系有啲唔同咗。 船仔，我都觉得唔同晒啊！ 点解 Fiki 唔明你哋讲咩嘅？ 就等我嘉明话你知啦，每朝有唔同嘅主持配搭，为你带嚟唔同资讯、娱乐注入正能量。 每朝与众不同，因为你有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00到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嘉明。 7:39，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一样嘢咧，我想睇下大家嘅睡眠习惯咧有冇中到呢一个嘅状况先。你哋会唔会咧平日要翻工嘅日子，假设啦星期一至五咁先算啦，瞓得嘅时间咧系比起周末星期六日系比较多，或者系比较有规律一啲嘅咧？ 比周末仲多啊？ 系啊， 星期一至五啊， 会唔会啊？ 梗对我嚟讲，梗系唔会啦。 唔会啊，因为有小朋友嘅原因。 唔系啊，因为翻晨光啊，最主要系我都系一至五咧，一定系瞓得少啲嘅、啊。反而礼拜六日咧，就有机会瞓得多啲。 系啊，因为系啦，我同你一样咯。 但系都要睇下个闹。嗰、那个生理时钟得唔得啊？ 系 有阵时6:00-10:00都会夹咗起身㗎啦，已经 呢啲自然醒 系啊，自然醒咯。我自然醒我都控制唔到㗎，因为我平时都系挨近12:00咧先瞓嘅，即系星期一至五嘅时、啊，其实星期一至日我都系嘅，基本上我系差唔多呢个时间先瞓嘅。咁但如果你话要翻晨光嘅话，咁啊当然4:00啦、 嗯。 但如果唔使翻晨光嘅话咧，我就可以去到挨近7:00噶啦。 系嗱、哦，我又想 好远噶啦， 对唔住小白。嗱，你啊呢个做法啦，我想问一啲前辈啦， 系啦， 点先？ 系啦，你当年系点样克服呢个生理时差嘅咧？ 我当年咧唔拍拖咯， 哇， 唔 关 事，唔出街食晚饭咯， 最大嘅牺牲啊， 系啊， 系 将自己青春投注咗喺呢一个嘅时间上面啊嘛， 系啊，咁有回报嘅， 系有嘅，OK 嘅，而家 至少感情世界都有回报先啦， 终于咯， 系唔系嘅，好嘅，你先生啊， 但系我嗰时最疯狂嘅时候就系好似小白而家嘅时间啦，即系上昼4:00-5:00 点钟翻到嚟台准备，然之后六点钟开咪。咁但我主要系读埋夜校，读 master。 系啊， 我都唔知道点解谂翻嗰阵时可以咁样 样。后生啊嘛，嗰阵时 系咯，后生就系解释就 乜都做到 啦。所有嘅解释嚟嘅系啊。但点解我会开呢个题咧？就因为其实今日都揾到一篇文章咧，就系、有一个都几近期嘅研究，咁系喺欧洲同埋美国一齐合作嘅一个研究嚟嘅，都有成超过1000人咧嚟到做呢一个实验。咁就睇下大家平时咧，你系工作嘅时候啦，譬如假设你系星期一至五要翻工嘅，星期六日你系休息嘅话，会唔会喺呢个睡眠方面都有啲影响咧？从而令到你喺整个嘅生活习惯啊、健康水平啊、荷尔蒙嘅分泌啊，会唔会有啲咩大嘅影响嘅？咁于是乎咧，呢一个研究咧就系综合咗佢喺嚟自欧洲就系英国啦、瑞典啦、美国方面就系美国整个嘅国家啦，仲有意大利嘅朋友咧就一齐做呢一个嘅健康研究，咁就发觉咧有一种嘅状况叫做 social jet lag。jet lag 就系我哋平时去旅行有时差翻到嚟瞓唔够啊，个人懵懵盛盛 啊，嗰啲时差嗰啲 系啦，时差。咁但系呢个咧系社交嘅时差啦。咩为之社交时差咧？就发觉原来好多嘅打工仔喺呢一个1000个嘅 sample size 入边咧，就揾到有啲朋友佢哋星期一至五咧好规律嘅。可能我假设我平时放咗工，我翻屋企食个晚饭，跟住就差唔多瞓噶啦。咁朝头早翻工之前就起身咯。咁作息时间好有规律嘅。但一去到周末咧，可能要上玩啦，可能见朋友啦，要 social 啦， 报复式嘅呢个人 系啦，多啲社交嘅活动。咁所以整体嚟讲咧，就发现佢哋起码平均都会瞓少个半钟头。 哦，呢个好认同，因为特别咧，嚟紧八月十零号咧，英超开季啦。其实今个礼拜日咧已经开社区盾噶啦嘛。 系啊， 咁你都知咧，啲球迷会点咧？如果英国啲球迷咧就系、是、啊，礼拜五 Happy Friday 咁啊，翻埋嗰份工咁啊，可能成家人咁啊，驱车去到作客嗰、那个。主场嗰度啊，即系作客嗰个地方嗰度，可能就留两日一夜噶咯。 系、 你咁你谂下，去到嗰度两日一夜，你都狂欢啦、 啊。咁梗系啦，咁难得会当旅行啫嘛。 即系情况好似香港人啊，即系譬如你话啊，礼拜六日冇嘢做，一家大细过下珠海、澳门玩咁样。咁你嗰日喺澳门嗰间酒店，你都玩耐啲啦。 系、唔想即系咧 少啲噶。 有一啲叫做即系OL 金句系咩咧？ 咩啊？ 休息嘅，翻工先瞓觉。 系啊，系啊，系啊，哦，一至五先系休息嘅时间， 翻工先瞓觉， 翻六咧六日咧就爱嚟虚耗嘅， 系啦。 嗱呢一个嘅研究咧就话佢有基本上超过四成嘅朋友都认咧佢系会有呢一个嘅社交时差嘅状况嘅。咁好啦，咁啊讲下对于大家嘅健康影响啦。发觉原来真系有呢一种特殊嘅时差或者呢一种嘅作息规律嘅朋友咧，佢哋一般嚟讲咧系因为佢唔够瞓，所以导致佢喺饮食上面都会有啲比较特别啲嘅选择，譬如话当你可能当你啦吓，周末时间同啲朋友饮过两杯，你再起身嘅时候，通常喺呢个最醒嘅状态都会想食啲淀粉质多啲嘅，食下啲薯条啊，食多啲即 系 欧洲方面就食薯条啦、薯仔啦，即系 potato 啫，薯仔类嘅东西咧系比较多嘅，咁从而咧就会影响到有啲咩咧，譬如话佢薯仔食得多啦，同埋佢饮啲甜嘢都会饮得多咗，可能整个快餐店嘅早餐， 系啊， 又甚至乎系可能瞓到黄之半日先起身都冇早餐食啦，咁啊一个薯仔一个汉堡包加个汽水，咁嘅组合咧就令到佢哋喺周末方面嗰个嘅时间，佢哋食嘅嘢咧就会令到佢哋身体有啲唔同嘅情况出现啦。譬如话系咩咧？原来咧就发现佢哋喺个胆度咧揾到有基本上会有六种嘅荷尔蒙嘅，咁而其中有一种荷尔蒙咧就控制佢哋会唔会有黐肥嘅状况。 哦， 呢一种荷尔蒙就多咗个噃。 哎呀，咁啊～唔好食咁多呢类型啦， 咁只食嘅佢哋仲要饮咧， 系啊，咁所以咧，甚至乎咧系会影响到嗰个中风嘅机会率又会上升啦。所谓嘅 inflammation 啊，即系啲发炎嘅机会咧又会多啲啦，咁样样。同埋咧，点解会突然之间喺呢个嘅周末唔够瞓嘅情况，想食多啲薯仔啊、淀粉质嘅嘢咧？咁 想开心系嘛？ 系啦，又系因为荷尔蒙嘅关系，有一种荷尔蒙咧叫做 ghrelin， 简称或者俗称咧叫做 the hunger hormone， 即系肚饿荷尔蒙，佢就会走出嚟话俾你知，夜晚嘅时候咧你瞓唔够啊，所以朝头早嘅时候咧我就出嚟话俾你知，我要食嘢啦。 原来平时嗌肚饿嗰啲幻觉就系啲荷尔蒙出嚟同你倾偈嘅。 系啦，咁而佢俾嗰啲幻觉，你就话我要一啲高能量嘅食品，咁所以你就去拣一啲咧最随手可得嘅高能量食品，咁所以就通常做啲比较冇咁健康嘅选择咯。 我哋咧 就有少少唔同嘅。我估咧，香港啲打工仔咧都系一至五好规律嘅，朝九晚五咁样啦。开市啊开市，收市啊收市啦。好多人都系咁样噶嘛。 系个 plan 规律啫。 系啦，嗰啲即系可能有啲零食啊，或者多啲嘢饮咁样。不过咧，我哋自己三个咧做晨光第一线咧，就反而有阵时礼拜三四咧、 嗯、 就要定一定，因为有阵时有啲饭局咧就变咗礼拜三四嘅时候食啊。 哦，系。 咁你嗰啲有阵时必须做啦、嗯，一啲公务嘢、啊、或者一啲。即係好耐冇見嘅啲朋友，你必須要禮拜三四嘅時候去見，尤其是大家都有家室啦、啊。你禮拜六日好多時候都會叫做家庭落啊，家庭日 family day。 我禮拜日我都唔敢約小白啦、啊，但我有局咧，可能禮拜三四我會喂小白，我有個局食、啊、下啲日本餐，你去唔去？咁我都夠膽邀請你，你明唔明？嘉、啊、明都係啦，係咪先？你禮拜六日都會陪自己啲小朋友打下 rugby 啊，係啊，家庭落啦， 做下體操啊， 係、嗯、啦，類似啦，有好多唔同嘅嘢做。咁所以如果你嘅徐年漸長，你身邊嘅朋友圈子全部變曬家庭人嘅時候咧，你禮拜六日咧其實好安靜嘅，可以喺屋企 啱嘅， 係啊，或者你陪小朋友啦。但反而咧一至五咧，哇！你放咗工之後咧，要疲於奔命啊，去唔同嘅局啊，或者咧有好多應酬咧，呢、這個就係我哋三個晨光人啦、 嗯， 去面對緊嘅一個叫做社交叫做咩啊時差。 係啊，社交時差。 反而一至五我哋嘅社交時差比較強烈啲喎，會唔會係咁樣？ 咁我哋份工個工作時間係。即 係 翹口少少嘅，的而且確係又唔係話同一般嘅 OL 一樣嘅，咁所以咪大家嗰個面對嘅情況就不一樣。但係可能我哋都會面對嘅情況，如果係一樣嘅，就係嗰啲心入邊嗰啲惡魔、嗰啲荷爾蒙啊，我哋都會有肚餓嘅。我哋肚餓，其實我哋同一般人一樣，我哋都會想食澱粉質嘅。咁問題就係嗰刻我哋點樣去到克服佢咯？係 啊， 我依家朝頭早都所以一定要有。好嘅伴侣陪住我开麦， 系边个先？系边个先？ 就系 coffee 啦，coffee 啦。你谂下，但系咧近排我都睇咗另一个研究，话朝头早咧，即系你可以饮咖啡，但系唔好饮过量啊。饮过量咧会叫做适得其反啊。意思就系咧好容易令到自己中央肥胖啊。 哦， 系啊，咁我就 快都饮斋啡噶咯。 啱啊，但系我发现自己啲手手脚脚咧都开始撩瘦起上嚟咧，但系一个位置咧。整极都整唔掂啦！ 哎呀， 我估计系呢个原因。所以如果有一日咧，我朝头早饮到第三杯咖啡，你记得停止我，知唔知道？ 你唔听我嗰时候打烂你个杯， 唔系直情打我咧，直情打我劈劈 啦，劈劈 啦，劈劈啦， 扭你耳仔。 Where she at? There she go. What she do? Too much watching me, watching you. Mind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business. Too much looky, get up off me. Too much watchy, wah. Hands up in the cookie jar. They watching me, they watching y'all. They got eyes up in the sky, so pose for that camera. They follow me. Uptown, downtown, everywhere I turn around. Hollywood, London, snap, snap is the sound. Paparazzi shot me, I am the economy. Follow me. Where she at? There she go. What she do? Too much watching me, watching you. Mind your business. Looky, I'm so sick of all these looky-loos. Everybody looking at me like I was the breaking news. Police got a stain, watch watch it every step I take, every move I make, every breath I take. If they don't get up on my face, I'll send the dogs out. 5 seconds and then the dogs come out. You know what happens when the dogs come out. None of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usiness. 由 Britney 佢变咗 Free Britney， 由微抖乐团即系 Black Eyed Peas 嘅主脑 Will.i.am 同佢亲手打住呢首全新作品，叫做 Mind Your Business。 哦，微抖乐团啊，我记得细个咧亦做黑眼豆豆噶， 黑眼豆豆系 微抖啊，原来 有好多唔同译法嘅，我记得呢啲咧， 地区有唔同译法。 系啊， 嗰啲咩联合公园啊，有啲人中央公园啊咁 样。Britney 以前叫做小布兰尼咁。 系啊，系喎，系喎，喂，但系有趣，你讲以前咧，其实以前我哋细个听啲歌啦。依家都系呢啲歌嘅， 都系呢班歌手嚟嘅， 系咯， 系啊 ，U.I.M. 继续喺度啊， 系 啊，迟啲可能嗰啲咩诶后街男孩同新域男孩可能又会出一扎噶啦， 所以 A.I. 尹光咁盛行咯， 系好嘢， 好嘢， 尹光光哥好嘢啊！ 晨光第一线，阿 O。 啊，头先咧睇睇报纸咧就睇到一个啦，香港人咧去呢个澳洲工作假期咧，年龄上限咧就去到35岁啊，去到35岁啦。咁啊，有呢个2签同埋3签咧，都更加无需要喺呢个农场嗰度去工作，叫做能够工作嘅工种咧就宽广好多啦。咁可以留嘅时间亦都耐咗好多啊。咁啊，依家适逢呢个女子世界杯啦，咁啊，澳洲同埋纽西兰去搞啦，唔知大家可唔可以即系叫做赶上尾班车，又睇到波又做到嘢啦。嗱，不过问下两位拍档啦，旧时细个嗱呢一件事咧就唔关我哋三个主持人事啦。头先讲啊， 过咗。 唔紧要，我哋可以回想翻噶嘛？啊，依家即系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工作假期啦。如果时光俾你倒流，有冇谂住真系去见识一下个世界先做嘢咧？因为嗱，小白你都系好快做电台啦，即系你毕咗业之后，嘉明你都系啦。 我未毕业就做电台啦。 其实我都系未毕业， 其实我都系未毕业就已经喺度。 因为咧，我哋三个共通点咧就系我哋未毕业咧已经做紧电台噶啦。 系啊， 跟住系一路做紧电台，一路先毕业嘅。 系啊， 我系咁啦，我记得嘉明都系咁，小白都应该系咁啦。好啦，其实我哋嘅时间。都系投注咗喺广播事业， 我哋真系有广播血噶，我哋 系啊， 所以就算有一日我哋病病地咧，即系都尽量翻嚟。讲紧嗰啲病咧，唔系咳嗽嗰啲病， 系啊， 唔系作呕嗰啲病，即系可能只手。甩咗教啊嗰啲咧，即系不幸打波。 另外一隻手都翻到嚟，可以开到 panel 嘅，咁 多制嘅。例如我断咗骨，我一样会坐喺度嘅。 我当年失恋啊， 都会喺度。 第二朝早翻嚟播歌嘅时候先喊咋。 我嗰阵时啊，有个偶像啊，打篮球嘅偶像，突然间飞机跌咗落嚟啊。我嗰日都好唔开心，小白好似见证住 喺度啊。 我嗰日系好 shocking 啊。嗰个篮球偶像系我人生入面最膜拜嘅一个人嚟㗎嘛。点解咁化学嘅唔系好有钱嘅咩唔系自己有架飞机好叻好巴闭咁就冇咗㗎喇。 对啊。 我以为佢俾外星人捉咗啊。呢、个说法我觉得比较入信啲。 同埋呢个 说法。或者俾人陷害啊你明唔明 呢个说法比大家舒服啲啊。 系啊。哇我真系。眼湿湿噶， 谂翻有啲感动啊， 系啊，好啦，嗱，讲翻呢个工作假期，好啦，时光流转嘅话，有冇谂住嗰阵时冇咁快投身职场啦、而真系去下唔同嘅地方，去下 working holiday， 或者就算投身职场，你都请假啦， 系啦、 3个月咁样， 佢、都系投身职场，因为佢工作假期啊嘛，佢有钱噶，譬如你喺农场摘士都俾你咁先算啦，佢真系有翻人工俾你噶嘛，有冇谂过咧？ 会、如果俾我，我谂我会选择咧， 喺边度咧？要去边咧？ 有好多地方我想去。 应该唔系日本啊啩？ 应该唔系日本啦，今次我谂我会选择欧洲一啲乡村嘅地方。 点解咧？ 因为第一，我都系中意大自然嘅。咁如果你喺欧洲啲大自然嘅地方，同农场嘅工作又好，即系 提子或者紅酒牆，又甚至乎係一啲木牆，我諗呢一啲嘅體會咧，會俾我有啲幾特別嘅感覺嘅。因為日本就試咗啦，咁其實東南亞有啲地方咧我都試過嘅，咁但係唯獨是歐洲咧，我反而冇乜點試。咁嗱，年齡你又過咗啦，咁唯一一個咧就係、如果你話有一道帶嘅話咧，想試一啲自己未試過但唔知個結果好唔好嘅，唔知自己中唔中意嘅。咁但係你唔試你唔知噶嘛，好玩嘅地方就係你唔知。所以你就要去试，同埋要去玩，同埋揾入边有啲咩乐趣。 因为种嘢咧，其实都好踏实嘅。 系啊， 我根据咧马云啊嘅一篇访问咧，佢都有讲话，其实种植呢样嘢咧都好踏实。所以佢而家咧即系将嗰啲种植技术咧喺其他国家学咗咧。佢喺杭州有一个新嘅试点。 系啊，系啊，冇错。 就系咧，我嚟解决中国嘅粮食危机，我哋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系啊，同埋咧，如果你俾我试咧，除咗系一啲农业嘅工作之外啦，或者系厨房工作以前都做过啦，除咗 office 工同埋以上讲嗰两个行业之外咧，其他工我都好想试嘅，即系无论系做车长又好，或者做普通嘅打扫都好，喺一个工作假期嘅时间入边咧，我会想试，但我系唔中意翻 office 嘅啫，因为坐喺度我觉得比较闷 啲 啦。 咁 我既然去体验咯，咁个人梗系周围喐，周围只眼周围睇啦，同多啲人倾偈啊嘛，唔想净系 office 入面净系同一两个人对话嘛。 嗱，小白就系咁样啦。嘉明，你又去边度玩下咧？如果去工作假期嘅话， 我都算系试过少少嘅，之前都喺呢度讲过少少，就系十九岁嘅时候走咗去澳洲同人哋有个交流。 但 系 电 台安排嗰个一个月嘅过程，咁就感受都系人哋当地嘅一个工作。唔算系假期啦，即系工作啦，真系做一个月咁样样。 唔算啦。 咁如果我 工作假期 唔准， 唔 准系电 台。 你谂下，嗰个工作假期就等于你而家工作紧啦，你无端去咗放假啫嘛，你而家都可以工作假期。 即系我完全唔做电台啊？ 系啦。 都会嘅，都会想试嘅。咁咪发翻以前嗰啲舞台剧梦咯。 哦， 系啊，即系可能去试下一啲有啲都比较享负盛名嘅舞台剧嘅圣地，试下可唔可以有机会咯？ 又要 casting 下。 系啦，去试下咩叫做 audition 啦、啊，试下咩叫做即系面试啊，等人哋试下轮选嘅过程啊，咁样咯。 其实你系开心嘅，眉宇之间 系噶， 谂下都开心。俾你回想， 仲有嗰少少心瘾喺度。 如果有啲 working holiday 喺 theatre 做嘅，或者有啲岗位嘅， 系啊， 可能都会几开心、啊。 OK 噶，就算我唔做台前嗰个，我做幕后都好开心噶。我系本身一个好 type A 嘅人，好中意整理整理成个 schedule 啊嗰啲嘢嘅，咁所以我觉得都会几开心。 我以为你话我本身已经系属于舞台啊，所以。我翻到去舞台上边咧，已经有一种好安全嘅感觉啦。 呢个咪就系舞台咯。我而家呢支麦就系我哋嘅舞台。 系啊， 到你啦， 我咧就近几年咧就好中意马仔啊。跟住咧，我就喺度谂咧，如果时光倒流咧，咁我都想去呢啲，譬如南非啊，或者澳洲嗰啲 澳洲牧场、 牧场 养马嗰啲。 系啦， 你使唔使去啲名种马房噶？ 唔使噶，我去做下马夫咧，帮啲马仔咧执下布布咧，咁啊即叫。做好似成个感觉咧，好唔同啊！你喺香港未必感受到，其实感受到你如果好喺嗰个赛马会嗰度工作咧，细细个已经加入咗咧，有机会做埋练马师添。佢有啲见习骑师嗰啲 搬下草啊， 系啦，即系嗰啲个个都系由低做起啦。你记得见何泽尧嗰啲都系由低做起啊，系咪先？咁系香港有一个咁嘅，咁我又衰啦，我又衰在我矮啦，矮得嚟又唔够矮，真系麻烦啦。跟住咧，我又唔 keep 榜， 做唔到， 做唔到榜。系啊，同埋我细个咧都冇呢、這个，我都做骑师，我做唱片骑师，系咪 ？有啱 喎。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头先幻想题啦，即系嚟到星期四咁，大家即系一个礼拜去到中间啊，不如都等听众朋友去谂一谂，哇、其实可能依家听紧收音机嘅你啊，啱啱就系 under 35岁，喂，有冇机会出去叫工作假期一下咧？ 搵翻、自己嘅青春梦啊！ 系啦，如果调翻转头，你话好似三位主持人咁样，啱啱高过35岁少少，个个都36岁嘅话，不如朝头早用两三分钟时间，同我哋一齐咧进入一个幻想嘅世界去谂一谂。喂，系、当年咧，其实我有个初心咧，就系、是、想做啲乜乜乜乜嘅咁样。咁嗱，假期你有喺手啦，工作咧可以暂时休息一阵噶嘛，可唔可以自己制作一个属于自己嘅工作假期？ 自制 系啊，可以谂谂佢吓。 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一分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啦，29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4%啊。今日请嚟我哋嘅财金嘉宾咧，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好，大家好。 系大家好啊，要睇睇咧，美股啊，同埋咧隔晚美股嘅情况啦。咁三大指数都要跌啊吓，咁啊唔止美国跌嘅，咁其实咧环球嘅股汇咧都有啲震荡。睇翻咧，而發嘅股市咧都要跌，咁啊，因為咧兩個字啦，就係惠譽啊，咁啊降呢個評級啦，好啦，咁啊一次過咧交俾 Dicky 幫我哋分析下，究竟環球嘅金融市場發生咗啲乜嘢事先，而令到咧個別嘅股市咧都有下跌嘅情況。Dicky 交俾你講啦，唔該曬。 係，唔係好耐冇見，到底發生咗什麼事？咁其實咧就呢件事咧，其實我哋香港咧就。昨日個股市已經反映緊㗎啦，因為咧呢件事就唔係即係啱啱發生，就因為喺美國前日收市之後咧已經知道㗎啦。就係評級機構咧，就係惠譽國際咧，就係下調咗美國嘅評級啊，信貸評級，咁啊褫奪咗最高嘅三個 A， 咁啊即係咩概念咧？咁即係本來咧就俾最高分你，而家就減咗少少咁咯。嗱，不過咁嗰個感覺咧都真係差嘅。個幾主要原因咧就因為。客观的事实就是对上一次再有美国的评级机构呢是下调呢美国的信贷评级呢是冇咗三个 A 呢是标准普尔讲緊2011年啦。当时个环境当然同而家都好唔同下啦。如果你问我惠譽喺而家呢一秒钟下调呢个评级究竟是合理呀、唔合理呀、迟呀定早呢，我又觉得如果真係要下调嘅话呢，而家嚟讲就真係迟咗少少嘅。点解呢？就因为好多样嘢呢都係由最差嘅情况开始慢慢改善㗎嘛。咁就唔係我觉得啱唔啱啦。最关键就係、是、一旦呢永远都係㗎啦，呢个世界都係如果譬如话有啲评级机构啊，又或者世界银行啊，又或者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对于某国家嘅睇法啊负面嘅话呢，咁我都眼見㗎啦，通常就點都好撐咗先㗎啦，反對咗先啦，咁都正常嘅係咪？咁耶倫就話啦，就話唉，真係實在太冇理由啦啊！甚至乎呢喺而家呢一刻呢即係作出呢、這、一個即係調整啦，即係所謂嘅評級，實在呢就完全漠視咗美國經濟嘅實力同埋呢嗰個係韌性嘅，咁完全係冇理由嘅，咁絕對係反對嚟㗎。咁佢係財長，佢一定係咁講㗎啦。咁但係呢就會見得到呢，即係好明顯嘅，因為喺惠譽嘅即係下調評級嘅即係嘅內容裏面呢都有講到話，其實呢最關鍵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政治嘅問題。仲有就係因為當地呢喺之前就係因為呢個債務上限 V1 搞完一大輪之後呢，呢、這個都係成為咗佢哋下調評級嘅一個理由。咁所以呢即係而家呢就見得到啲官員又好啦，即係做嘢嘅政黨都好啦，佢哋嘅講法呢就真係都幾點講呢，又係好政治呀，成件事都包括就係話即係白宮經濟顧問就話即係完全冇道理啦，咁甚至乎而家都係即係為對上一次就係、是、對上一個政黨執政嘅時間收拾爛攤子啫。咁但係跟手呢就呢一、這個共和黨嘅總統參選人彭斯啦，咁佢就繼續批評啦，咁佢就話唉好明顯啦，2011年嗰陣時俾另外一個評級機構下調評級，嗰陣時邊個做緊副總統啊？咪就係而家嘅總統咯，即係佢咧就係咁樣去形容呢件事。咁所以明顯地啦，即係當大家諗下嘅時間就話，咦？咁畢竟啊，即係對氣氛上高咧都有啲影響，所以基本上咧就由開市就跌到收市啦，嘅跌幅咧都一路係有所係加大嘅，即係壓住低位收咧講到美股。咁不過咁即係道指咧都即係畢竟咧係由舊年嘅2月9日。嘅高位咧就即叫做借勢有啲回吐，咁亦都因為呢、這個即係下調評級咧，係我哋尋日朝頭早已經知道啦，咁所以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我哋尋日嘅港股又好，亞太地區股市都好咧，其實都已經見住呢個消息咯。 被跌定先噶啦，都可以話係。咁但係你話啊，會唔會就係一日就跌完啦？咁啊，都未必嘅，因為始終借勢開始調整，咁啊趨勢出現咗。咁當然啦，都係要睇個別公司啊，啲業績啊咁樣啦。譬如有啲部分啲業績，包括我自己都認為都會幾好 ，AMD 啊，咁業績真係好嘅時間咧，個股價點都會即係浪，即係浪住下咁樣嘅。咁但係畢竟咧，即係呢個消息咧，就會成為咗。即係環球金融市場，尤其是啦，即係話已經即係都過去美股一段時間，你諗下，即係曾經話即係十二連升啊嗰啲咁，就成為咗一個即係都幾完美嘅獲利回吐借口咯。咁港股當然亦都喺上個星期二開始咁一路都升，亦都累積咗幾龐大升幅，都好超埋佢。不過有陣時咧，技術上嘅分析啊，又或者好多個指標真係有啲前瞻性嘅，因為兩日之前我自己做訪問做直播都已經提出就啲即係港股都有少少超買嘅信號出咗嚟，真係明顯地見到嘅喎。咁甚至乎呢一個信號好可能都會有機會表示有啲回吐。當然啦，即係當其時亦都即係冇諗過係哇突如其來即係為預會出呢一招喎，下調評級咁樣喎。但畢竟咧就真係有陣時唔係話春唔春光水暖鴨先知嘅，即係有陣時咧就真係有一啲嘅指標可能咧都會令到大家咧會有啲即係少少嘅警戒嘅心理。咁但係畢竟我覺得今次嚟講，即係呢個評級機構嘅下調咧，客觀嘅事實咧就對現在呢一秒鐘即係歐美市場，譬如話。起碼有一件事都叫漸入佳境嘅咧，就係、是、通貨膨脹都起碼持續咁樣降温。再者咧就係、是、就業市場都有少少降温，但係經濟咧就並冇衰退，所以調翻轉就亦都有啲簡單啲講啦，有啲華爾街嘅大行咧就對於即係、就是、美國經濟前景咧就有個相對地反而係比較即係、就是、正面同樂觀啲嘅睇法。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消息嚟講，就對於美國金融市場嘅衝擊啦，尤其是股市嘅影響咧。就我諗都會係短暫嘅，因為畢竟睇得到而家經濟數據，反而見得到可能係漸入佳境，慢慢否極泰來，就係個機會仲係大啲嘅。 嗯，係啦，見到啲數據出嚟都幾好，譬如小飛龍啊出嚟嗰啲都幾好。不過咧，惠譽咧呢、這個出嚟呢、這個評級咧有少少黑天鵝 feel 嘅。究竟會唔會好似 Dicky 咁樣講，會係啲獲利盤咧？咁大家又要睇下股票市場嘅推演啦。咁我記得咧八月開局咧就未同 Dicky 傾偈嘅。咁嚟到八月啦，咁五窮六絕七翻身，咁七咧算係翻地身噶啦。不過咧又係因為頭先 Dicky 講嘅一啲要素啦。其实呢内地方面真係有好多嘅政策呢慢慢呢贴地地出台㗎啦，咁全方位全天候咁样呢，希望呢年尾嘅时候可以呢补五㗎啦。咁但係呢嗰边手譬如美国嘅情况呢都有少少拖累咗个投资气氛咁样。好啦 ,Dicky, 咁八月港股开局你嘅睇法点啊？ 係啊，頭先都講漏咗，我都幫我補翻，就係、是、個 ADP 咧嗰個即係私營就業嘅數據，其實都係比預期都要好嘅。咁但係當然，琴日美股就跌啦。咁但係講到咧，內地係啊，過去嗰即係個零星期咧，其實都真係出現咗一個根本性嘅變化。當然啦，由中央政治局嘅會議開始，咁好明顯啦，政策上高咧要支持平台嘅經濟，要支持內地房地產發展商，甚至乎有個別啊即係終於咧。有啲停牌好耐嗰啲咧，都慢慢可以復牌咯。例如恒大物業啊，咁當然啦，好多呢啲長期停牌嘅地產，內地嘅內房股啊、物管股啊，包括之前世茂啊，咁一復牌就梗係個股價就勁跌㗎啦。因為第一要追翻呢段時間嘅跌幅啦，第二即係都係反映得到其實市場對於呢個行業嘅睇法啦。咁但係畢竟客觀嘅事實即係慢慢否極泰來咧，都有呢個機會嘅。同埋政策喺而家呢刻咧，即係都有一個幾明顯嘅影響力嘅。譬如話過去啲逆周期嘅措施，限購啊、限價啊、限貸啊，咁如果你話即係撤銷嘅，慢慢撤銷嘅，咁點樣都好，都會對呢個行業係有幫助。但係你話即係要完全挽回市場嘅信心，譬如話入市嘅信心，其實不論係買股票，因為內地嘅散户始終佔個比例都會比較高嘅，喺即係芸芸眾多即係全球嘅股票市場嚟講，內地散户嘅比例係比較高，就有別於其他地方，多數都係機構投資者為主。咁再者咧就係、是、內地嘅民眾同埋即係啲年青人嗰個嘅口味啊，即係同以往有啲唔同啦，同佢哋上一代即係買樓未必係佢哋人生選項啊，所以呢啲都係即係雖然時間復甦嘅，咁但係起碼咧就係、是、過去嗰個零禮拜，哇！即係 乜嘢嘅支持嘅措施都有噶啦，啊，即系尤其是由国务院开始啊，到发改委啊，咁由零售啊、消费啊，到支持平台经济啊，仲有房地产啊，哇，即系好多噶啦。咁但系又系亦都因为喺寻日啦，咁亦都见得到即系呢一个位于即系下调美国呢一个信贷评级嘅消息出咗嚟嘅时间咧，咁就令到寻日就亚太地区嘅股市加埋港股就跌定先，咁呢个都系预期在内嘅事。咁所以今日嚟讲，可能都即系个港股都难免系有所受压嘅。但系我相信今日嚟讲个压力就肯定又冇又寻日咁大，因为寻日嘅港股嘅跌咧都已经系率先反映定咧，就系嚟紧美股开始，即系寻日嘅美股咧系会有机会有个比较即系转向嘅情况。 嗯，咁又同大家睇下啲成绩表先。咁啊，两大嘅高息公用股啦，咁啊长和系啊出业绩啊吓，长江基建同埋咧电能实业啦，咁啊公布业绩啦，咁啊都系啲叫做长情嘅股民咧钟爱嘅。咁啊，今次份业绩点睇啊？啲M&A 又做得好唔好啊？阿成哥系列咁啊 ，Dicky 交俾你讲埋啦，唔该晒， 或者咁講啦，其實咧就咁講佢哋嘅業績咧，都係即係都係中規中矩啦。都其實嚴格上嚟講都唔錯啦。咁當然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大家去即係抽絲剝繭去睇佢嘅業務，可能話英國啊、澳洲啊、加拿大啊，就表現就不盡相同啦。拉雲嚟講都唔錯啦嚇，咁啊不過過去呢段時間可能大家會見到啊啲公用股表現一般般，咁啊呢個咧就非戰之罪啦，就唔關間公司事嘅。咁個最主要原因就因為大家會睇得到嘅就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市場嘅利率咧係同以往好唔同，冇風險嘅投資回報率咧亦都而家已經好高，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亦都係降低咗公用股嘅吸引力，因為畢竟公用股就算你派息都好啦，咁而家定期個釐數都好高下啊嘛，咁但係就咁講個業務啦，同埋以譬如當長見嘅現金啦，即係講緊成即係到年即係年中嘅時間啦嚇，咁啊8-2亿政府債又低10%唔到，咁啊其實好健康嘅，咁但係你話即係股價表現就即係之前即係呢段時間其實就一般般啦，咁但我諗都慢慢都漸入佳境啦，即係畢竟有業績支撐住嘅話咧，點都會係成為支持股價因素嘅。 嗯，好啊，今日咧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啦，聽日再同咧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再講下股票經，多謝 Dicky， 聽日再傾， 拜 拜。 是平凡人没法走近 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关心、是我没法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分分钟都需要你，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 中都想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八月十七号约你哋去个地方啊？ 去边啊？ 美食博览啊！ 哎呀， 好啊，真系有得食噶啦嘛？应该今次 有噶啦，今次有得食啦。 美食博览之后会唔会有运动展啊？ 唔系美食下，因为唔系因为美食博览已经系运动展，你有冇谂过咧？ 其实系，我想话咧，我去咗一次书展，我去咗两日，每日嘅平均步数咧系真系万二万三。我 系 斋行睇啫，我睇咗两个馆啫，我买文具啫。 同埋喺书展入边咧，可能大家会觉得人多啊，戴住个口罩咧，其实好似高原训练咁样啊，血氧嘅情况底下做运动。 同埋咧，你由叫做譬如你三 C 啦，佢咪最大个展馆系咁样嘅。你入到去咧，即系左去右一次啦，右去左一次咧，其实都好辽阔噶。 都系噶。 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入个会展呢啲 hall fee 咧，入边系乜嘢 booth 都冇。 嗯， 你发觉哇，原来呢度咁大噶， 系好大啊，系啊。 有一次我哋唔知做嘢定咩咧，我唔记得电台定系出边嘢，因为出去人哋未连嗰啲台啊、啲凳都未排好嘅时候咧。哇！呢、這个地方 我都有见过类似咁样嘅，系好夸张噶。 系咯，原来大得好夸张。但系平时我哋譬如入去书展啊、美食展啊、动漫节咧，你入到去呢啲嘅时候咧，佢塞满晒嘢啦，你就觉得哇，好似好逼、好细咁样。 其实真系好大入边， 人咁多噶啦，呢个系比例嚟嘅，系咪先 ？OK， 咁啊，同大家讲翻啦，八月十七至到廿一号咧，就会有呢个美食博览啦。咁啊，有呢个一蚊买女送芒啦，同埋一蚊买呢个和牛汉堡扒 要抢嘅应该 抢啦，都系抢唔到嘅，唔关我事噶。 如果唔系要抢咧，就有另一个模式，就叫捆绑式消费啦。 哦、 就系可能你买咗 A 同埋 B， 你咪可以一蚊买某一啲嘢咯。咁、香港啲叫做食店都好识做生意嘅。 系 咁，但系有得即场试食咧，又确系开心嘅。 系嘅， 系、啊。 我记得以前咧美食博览盛行嘅时候咧，最主要就系去食月饼，因为每年佢都系八月尾、八月中呢个时候咧，就正值系啲月饼啱啱开始出炉嘅时候。咁就去试啲唔同奇怪品种嘅月饼。 哇！试完都饱咯，月饼都好滞嘅。 正喺头近门口嗰几个大嘅商品咧，就已经系食到饱饱地噶啦。 系啦，嗰啲茶嗰啲咧就应该摆喺月饼隔篱。 系啦， 系啦， 咁大家消消滞 啦，一齐买。 再行过，同埋最开心系买啲比较重。啲嘅，譬如啲酱啊、豉油啊、樽装嘢嗰啲咧，佢会跟手送埋部车俾你。 系啊， 嗰啲拉夹车。 然后咧，有咗传媒咧，又好叻嘅，识得帮嗰啲车评分嘅，边一个嘅车咧就最稳阵嘅。 系咩？ 系啊，有叫类似嘅报告出嚟噶。 我净系记得嗰阵时有个阿姐咧夹龙虾， 跟 住 我记得系啊， 话个嘢坏咗个阿姐， 个嘢坏咗啊，夹龙虾。 都好开心，谂翻以前即系 我睇嗰条片咧，系好疗愈啊！我其实咧有 save 到有一啲片咧，我睇完一定会笑咧。 随时攞翻出嚟再笑。 系啊，同埋动漫节嗰个人转身入去动漫节嗰个咧，嗰、个系啊，我每次睇完都会笑噶。 期望复常之后，真系有翻呢啲咁开心嘅画面啊！再喺唔同嘅博览当中出现啊！期待期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在中环一带进行打击毒品行动，昨日在太平山街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截查之后在这个男子身上搜出五包合共35克的怀疑大麻，市值大约7500元。涉案男子22岁，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 美国匹兹堡市犹太教堂枪击案，涉案凶手鲍尔斯被陪审团判处死刑。陪审团一致认为鲍尔斯是出于对犹太人的仇恨发动袭击，并且选择美国最具历史意义的犹太社区犯案，以最大化破坏和对犹太人的伤害。陪审团又认为鲍尔斯并没有悔意，他对陪审团的判决未有太大反应，法官今日将会正式宣布他的死刑判决。案发在2018年10月，当时46岁的鲍尔斯持枪闯入匹兹堡市一座犹太人教堂之后，向人群扫射，造成11人死亡，6个人受伤。他早前已经被裁定63项罪名成立。尼日尔政变军人领袖奇亚尼表示，不接受所有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制裁。他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拒绝所有干涉尼日尔内政的行为，不接受所有来自西共体的制裁，亦都不会向来自任何一方的威胁让步。奇亚尼说，在尼日尔的法国人未受到安全威胁，法国撤侨没有任何客观理由。较早前，西共体领导人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尼日尔政变军人一星期内释放遭扣押的总统巴祖姆，并且恢复他的职权，否则西共体将会采取包括军事干预在内的一切措施。由于尼日尔局势紧张，法国已经决定从尼日尔撤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3， 日元 143.35， 瑞士法郎 0.878， 加元 1.335， 人民币 7.192， 英镑对美元 1.271， 欧元对美元 1.094， 澳元对美元 0.65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8。 日经平均指数报 32,258 点，跌4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33美元，卖出1935.8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和有几阵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呀。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新丰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龙尾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红梅谷路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车龙就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散石湾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另外石硖尾的伟伦街，由于有水管急收，伟伦街去白田街方向，近着南昌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现在南昌街上行的车不能够左转去伟伦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位展翅青见超新星嘅奋斗故事，鼓励一众年轻人为梦想努力。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一众歌手朋友更加会现身为学员打气献唱。 留意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噶啦。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CIBS 人人广播， 老铺扎根在社区，印证住香港城市的发展。 显微镜下的老行业。 If my words did grow， 以前本地农业都仲是盛行的时间，本地农夫都会有留自己的品种的，但是香港的农地都越来越少，现在我们依赖的菜种很多时候都会由外国运输过来给香港的。 CIBS 节目显微镜下的老行业，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今日大家呢一个嘅叫做工作啦、目标啦、大家都一定可以完成嘅，好简单嘅啫。咁、大家就拎起自己嘅随身嘅手机啦。 系。 咁手机而家都有相机功能㗎喇噃。喺你身边呢，应该係好易好努力咁就可以搵得到一朵非常非常之靓嘅花、或者你认为佢好靓嘅绿色植物，唔理、总之係植物。你就可以同佢影一張嘅照片，咁、收喺你嘅電話入面，喺你覺得寂寞啊、悶啊，或者係需要人開解、想放鬆一下嘅時候，可以拎翻呢張照片出嚟咧睇一睇，令到你有一個 relax 嘅感覺嘅、我自己咧，其實因為我都中意有陣時跑下步啊、行下山啊嘛、我見到靚嘅植物咧，我都會影相嘅。咁、但係影相咧，其實都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而家相機咧，佢嗰啲影相嘅功能咧都幾犀利嘅，有啲佢甚至乎有啲叫 spotlight 嘅 function 咧，影一張。相就呢，我而家有张相，我俾嘉明同埋阿欧睇啦。其实呢张相咧，系周围嘅地方系黑晒啦，净系即系掂晒周围嘅地方，净系见到中间嗰朵花咧，个 focus 就按个花，然后个花咧都系几光猛下嘅。 好似帮佢打咗灯咁样样。 冇错啦，就帮个花打咗灯。咁呢个就系一般电话都有嗰个 spotlight 嘅 function 嚟嘅。有噶有，你嗰部一定有。有噶，我一阵帮你揿啦。系啦，咁你可以就用呢一个方法，或者用自己喜欢嘅形式咧，影一张靓嘅植物相，然后甚至乎可以做 wallpaper 噶。咁你发觉，如果你一见到靓嘅植物，又影相，又再换嘅话咧、你就有一种成日都可以咧，就系 keep 住一个注入正能量嘅方法。 咁 系，系啊，你身边都有好多植物噶，应该系嘛？ 我平时讲真，我真系影人多过影植物。真係可以發掘下身邊有啲咩靚嘅植物， 有㗎，有好多㗎。 儲低佢愛嚟做牆紙都。 香港嗰啲花嘅特性咧係啲咩咧？即係我自己分享就係、佢未必好大朵嘅有啲、但係佢細細朵咧，佢都可以影得好靚嘅。只要你肯用隻眼喺側邊望一望啲植物咧、其實好容易去揾到一啲靚嘅花嘅。 咁、夏天都係花開嘅季節 啦。 咁、大家真係啦，喺個太陽底下咧就影下啲靚相咁啊，鼓勵下自己啊、女士們啊，人比花嬌咁啊開心啦嚇。咁但系咧呢个时间咧，除咗影相咧，仲有啲嘢听喎，系咪？ 因为由今日开始咧，我哋会嚟一个八月份嘅特辑。咁呢个特辑咧，就系揾咗几位非常之犀利嘅同学仔。呢一班嘅学生咧，全部都系香港游乐场协会嘅杰少系列当中嘅得奖者嚟嘅。咁啊，听听佢哋嘅故事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同学仔。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由今朝早开始，嘉明会请嚟一班好杰出嘅同学仔，有几杰出咧？佢哋每一位咧都系嚟自香港游乐场协会嘅杰少嚟噶。即刻欢迎第一位同我哋喺晨光特别版嘅晨光之友当中倾偈嘅同学仔先，不如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我系李志乐，我系嚟自赛马会官立中学今年中五嘅学生。 Hello， 志乐，嗱，我哋冇几耐之前先至完咗 DSE 嘅考试，你又出年到你咯噃，而家嘅心情系点样样啊？ 即系虽然我系下年先考，但系我已经好紧张。 点解呢个紧张嘅来源系边度咧？系你自己啊，屋企人啊，朋友啊？ 多数都系自己，即系屋企人同埋朋友都冇乜壓力俾我嘅，但係我自己俾自己好大壓力嘅，就係因為我想考好啲咯，但係好難啊，而家 DSE 係咪啊？自己本身喺平時日常嘅上課期間都已經覺得到嗰個難度係比較高，係咪啊？ 係，尤其是對我嚟講係比較難。 咁你覺得邊一方面你自己比較有信心嘅呢？ 数学咯，数理方面， 系 我自己读经济同埋地理，我就比较对数学同经济有信心。 都系啲数字嘢多啲。 嗯， 我知道其实课室以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专长啦。又不如了解一下你啊，你平时都唱歌啊，或者系乐器嗰啲都劲噶。 我平时都有时会中意唱歌同埋弹吉他啊咁样， 系 我就比较中意唱歌。 有冇发下啲明星梦咁噶？ 都有嘅。 我觉得你得，你可以去参加赛。 唉，但系真系实力呢啲就争好远啦。 好多时候啲所谓嘅啲 YouTuber 都系慢慢剪接后嘅功夫嚟嘅啫。 都可能系，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 你有冇自己试下拍下片，摆下上网噶？ 我会摆喺 private account 咯。 哦，咁俾边啲人睇咧？ 净系俾自己睇。 点解唔公开呢？ 因为我想等我再个实力好啲嘅时候先公开。而家未满意住。 好嘅，对自己有要求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咁，我想又请教一下你啦。其实我知道你本身嗰个心路历程咧，都真系几犀利噶吓。即系由开头可能觉得自己读书唔成咁样，但系而家有唔错嘅成绩。那个整体嘅经历，你不如同大家讲下。 由边度讲起？ 由你最失意嘅时候开始啊！ 最失意嘅时候，应该系入唔翻正常学校嗰段时间，系我最失意啦。 系当其时一知道呢个消息嘅时候，你个心情系点噶？ 觉得我系咪唔系传统日校啊？要喺夜校嗰度度过我之后嘅中五、中六啊？即系我会觉得我冇晒任何嘅，即系我冇晒所有嘅校园生活，我就觉得缺少咗啲嘢咁样。 系咁，当其时你同班啲同学咧，佢哋系咪都系变咗各散东西咁样噶？ 我哋同班同学系即系比较上系好大个嘅，都系出晒嚟社会做嘢嘅一啲人，咁即系个交流上会少啲咯，因为佢哋都系可能就系过嚟读张 cert 啊，咁样未必系想系考试嗰啲。 咁当其时啲屋企人咧，佢哋有冇又即系再多一成嘅压力俾你啊，或者系再又同你一齐点样去共患难呢？ 好彩嗰阵时冇呢个问题，嗰阵时 系咪啊？ 因为佢俾好少压力我咯，就系俾我自己嚟嘅。咁嗰段时间就好要好靠自己咯。咁最后都好彩，咁就揾得翻学校，咁就入到去。 系嗰、那个彷徨嘅状态咧，你系点样样去鼓励自己噶？ 我好彩有个朋友陪我， 系 咁佢系住我楼上，咁佢都会陪我温书啊。咁我都系同佢翻同一间学校，之后嘅好多即系历程都有佢陪住我啊。 系 虽然我哋唔系入到间好好嘅学校，但系。真系都好，呢、這个过程都学到好多嘢。 系嗱，咁而家咧都经历过呢一段嘅时间啦。你而家先至系17岁 ，form five， 咁即系我哋出年嘅时候咧，先至会完成呢一个中学嘅生涯啦。有冇对于自己有啲未来嘅期望噶？ 有， 系 想入一间好嘅大学，之后读到自己想读嘅嘢。 自己最心仪系读啲乜嘢呢？ 最心仪就系我想读商咯。最心仪嘅话就系港大嘅商科。 系点解呢？ 因为我好即系中意港大嘅环境，同埋即系始终佢系香港大学咁， 尊上学府啦。 系啊，咁就对我之后嘅职场可能有多啲帮助咁样。 又有冇放眼谂过自己啊？第时出嚟社会，你想做啲咩噶？ 都有，即系好似你啱话发明星梦， 系咯， 想做歌手，如果得嘅话， 系， 但系好难嘅其实。 唔紧要嘅，想就得噶啦，系咪啊？想系一个好好嘅起步点嚟嘅。咁有冇话谂住行咩路线啊？如果你真系做到歌手嘅话， 我就唔识跳舞，跟住又唔识咩嘢，我哋系中意唱歌咁，我想做歌手啊。 有冇啲边啲而家都已经出咗道嘅歌手，你系觉得啊，我都好希望可以有一日好似佢咁样就好啦。 有好多， 外啊，即系最近排嘅话就中意卫兰啊、齐秦啊。嗯诶，而家好中意张天赋啊！咁 哇，全部都系唱得之人、啊。咁我估你其实本身实力都应该系好好嘅，你谦虚啫。 真系慢慢慢慢。 嗱，我哋讲翻喺呢个学校以外嘅一啲个人发展啦。我知道你都做唔少义工工作噶、啊， 嗯， 系嘛？大概做啲咩义务工作多呢？ 我嗰阵时系会做一啲即系老人院嘅一啲义工啊，会去氹啲。即系我哋叫做去教佢一啲写文青字啊，教佢影相技巧，但其实即系可能会氹下佢开心啊，引下佢玩啊，跟住会做一啲狗狗嘅义工啊， 嗯、 会做即系导盲犬啊嗰啲，即系会即系有个盲人咁样，跟住就去帮佢啊，去我就去做嗰只导盲犬，就我最近排嘅话就系、是、我系呢个义务教师咯， 系 教啲小一同小二嘅。 嗯、 即系一啲比较上唔系好有钱嘅人去帮佢哋医保。 系嗱，都接触好多唔同层面、唔同年龄层嘅一啲受惠嘅朋友啦。又想请教下你啦，譬如话去老人院咁先算啦，之前都可能哇，真系宏图大志，我教翻老人家点样影相先咁，但系去到实际嗰个情况咧，又可能另一回事。同大家讲深少少嗰啲经历好唔好啊？之前谂住系点样教翻哥哥姐姐影相噶 ？PowerPoint 咯，整咗个 PowerPoint 就可能会教佢哋用嗰啲而家。手段是比较上现代啲嘅方法去教佢哋影相。 就唔再系嗰啲咩前景深啊光圈啊嗰啲啦。 不过即系对于佢哋嚟讲系比较上难掌握嘅，咁最后都系一个好即系欢乐嘅仪式咁样去进行咗。 咁其实喺整个嘅交流嘅过程入面呢，你系点样揾到啲氹到老人家开心嘅位㗎？ 我唔知啊，我都系跟住同佢哋玩一下倾下偈嘅，跟住佢哋就自然会笑啦。我都唔知点样令到佢，可能即系对于老人院嘅老人家嚟讲，佢哋系即系缺少好多嘅陪伴咧。佢即系亲人可能先系因为陪唔到佢哋，所以先会将佢哋安放喺老人院咁。可能有人陪佢，有人同佢玩啊，有人撩下佢啊，有人喺度。即系讲下笑咁，佢哋就会好开心。 嗯，尤其是如果你带埋个吉他去唱下歌，咁更加开心咯。有冇啊？当时 冇。 咁嗱，去到翻啲小朋友各方面嘅一啲工作啦，都有帮啲可能小一、小二年纪比较细啲嘅师弟师妹啦吓。咁同佢哋嘅相处又系点样样嘅咧？ 一开头好难应付，因为 好曳咩？ 好曳。 有几曳啊？佢哋 即系我哋叫功课班，有一个小朋友，佢系直情系。佢系曳到咧，佢系根本就已经唔系做功课啊！即系我哋唔系嗰啲专业嘅老师，咁佢就觉得好宽松，佢就完全唔做功课，跟住我哋系啊，我哋就有个专人喺度陪住佢，佢就会周围喺度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就我哋就要控制住佢咁。 系，咁你结果系点样闹翻佢翻嚟噶？ 有个好可爱、好靓女嘅姐姐， 同 佢倾咗好耐偈，之后就搞掂咗佢啦。 同小朋友相处嘅过程，你自己有冇啲咩得着噶？ 有好多得着， 系咩咧？ 培养到我好多耐性。 你自己有冇细佬妹噶？ 我有家姐。 哦，咁你突然之间会更加爱你家姐啦，应该。 爱咗佢好多。 系咪？即系佢原来都容忍咗你好多，佢都可能包容咗你好多。 系啊。 嗯，其实你屋企人咧对你嘅陪伴咧，我相信都系好紧要嘅。有冇特别譬如话今次啦吓，我点解去认识你咧？就系、是、都系其中你系代表我哋三十位香港杰出少年噶啦。咁喺呢一个咁有光环嘅一个新嘅称号，当你知道有呢一个嘅信息嘅时候，你点样同家人分享呢一个嘅消息嘅咧？ 我嗰阵时吓到弹气。我仲喺度同 friend 温紧书，之后我即系我嘅社工咧，我提名人就突然间打俾我咧，跟住同我讲话，喂赢咗，跟住咁样，之后我嗰下即刻俾唔到反应，我吓 what 咁样， 系 即系我都系翻到屋企好平淡同我屋企人讲，即系我屋企人就开心到黐线，佢哋就话想买花嗰啲，我就同佢讲唔好啊， 想买花，谂住要嚟颁奖， 系啊， 哦，咁即系都完全分享到你嗰种喜悦啦， 系啊， 系，咁有冇啲咩想同屋企人讲啊？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 我多谢佢哋，即系呢段时间佢哋即系之前。佢哋教我嘅时候系一个即系成日闹嘅方式，跟住转到佢哋慢慢都会学习到，我其实唔中意咁样，之后佢哋都为我改变，咁我都为佢改变，咁我都好多谢佢哋。咁、样之前即系佢哋都会有耐性咗教我好多，同埋去体谅咗我好多。 嗯，咁啊，好多谢你今日上嚟嘅分享啦，都希望咧你嚟紧都系顺顺利利啦，完成你整个中学生涯啦，咁希望到时喺香港大学见到你咯。 好， 唔该晒你，志乐， 唔该晒。

国嘅传统就会喺 B B 冻嘅时候帮佢着上虎头鞋同埋狗头帽。不过点解要戴呢一两样嘢呢？背后有咩中国文化意义？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你对我也太懂，察觉了我的偏头痛，无方抱拥，发了忧伤的梦，浮云沿路作伴，私奔太空，等我梦未觉醒，静静说起。 我哋可以睇一睇呢一个虎头鞋，呢一种鞋咧系由黄布精心制作而成嘅，鞋头亦都会绣上一个虎头。民间就认为老虎系百兽之王，所以着上虎头鞋咧就可以避邪壮胆、富贵长寿。另外有一种讲法就系穿上虎头鞋，力大踢死虎，寓意咧着咗呢一种鞋嘅小朋友会生龙活虎，充满活力。另外就是狗头帽啦，呢一种帽嘅形状咧，因为好似狗头咁，所以就叫狗头帽。帽上面咧有两个耳朵，另外亦都有两个乌黑有神嘅大眼睛，非常之可爱。小朋友戴上呢一个狗头帽之后，亦都会显得特别机敏可爱噶。无论是虎头鞋定是狗头帽，都是我们中国古代盛行的产物。其实呢，这些鞋帽不单只是可以保暖和好美观，另外呢都是有驱邪辟鬼的象征意义。古人呢就认为这两款衣物的眼呢其实是可以驱邪的，而且呢是可以混淆邪魔的视线，帮 BB 逃出病灾厄运，顺利长大成人。咁所以当我哋见到呢啲咁得意嘅儿童服饰嘅时候，我哋唔单止可以欣赏佢哋嘅靓，更加要理解埋佢背后嘅深厚中国文化内涵啊！ 问下小白有冇影呢个超级月亮啊？琴日喺你屋企 有 啊， 喺 度啊， 其实唔系净系昨晚之前那晚都影咗，昨晚嗰个咧就咁样嘅，就细粒啲，因为电话冇办法啦， 系啦。喂，唔系啊，但系咧依家有啲电话咧，唔系我同你嗰部啦，或者唔系嘉明嗰部，可以影到月亮坑文嘅，即系依家点先为之劲嘅电话？我影到月亮 喎，佢不断 zoom 啊嘛，佢都仲影到啊，哇，真系好犀利啊， 真 系 四十几万像亿嗰啲咧，哇，呢个我乱讲啫，呢个，总之佢好高像素咯。 系啦，如果要影月光咧，其实就咁影，因为我今朝就真系净系佢挂咗嗰个位咧，即系月光喺天空嗰个位，就净系真系冇其他嘢配衬，咁啊变咗净系影个月光，其实就麻麻地。影月光影得靓，应该系譬如大厦中间啊，有其他嘢喺度傍住嘅时候咧，先会显得个月光系啦。影相应该要对有对比嘅，咁但系超级月光就虽然而家就啱啱完咗啦，咁但系今个月嘅月尾又有 南月亮啊， 咁快又有啊， 布满啊呢个叫做蓝色嘅月亮啊吓， 唔系蓝月亮系真系个名嚟嘅啫，唔会蓝色噶， 我唔会蓝色， 唔会蓝色噶， 咁点解佢唔叫红月亮唔叫黑月亮？有时间再讲翻俾我听，小白啊。 自信。 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咧要跌啊，跌348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6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跌得多噶，跌310点啦。咁啊睇翻咧，港股嘅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就要跌217点啦。咁啊，你话贴士啲啦，睇翻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其实只系低水咧，大概100点度嘅啫。所以咧就唔需要咁悲观嘅，有机会今日咧啊，港股虽然低开啦，但系可唔可以做到高收咧，就要睇下咧唔同嘅一啲蓝筹股业绩嘅表现如何啦，成绩表系好咧，有机会贡献恒指多一啲咧，咁啊恒指嘅跌幅又会少一啲啦噃。 同你讲健康， 好嚟到咧，我哋呢个夏天健美啊，瘦身嘅最终回啦，咁啊，继续请嚟我哋专业嘅健身教练咧，李子慧小姐同我哋分享啦，佢亦都系中文大学运动科学硕士嚟噶，咁所以咧就将运动科学咧同埋咧健身嘅理念咧结连埋一齐咁样，好啦，咁啊，所以今集咧我就想讲下咧。你啊，即係上一個月咧就寫咗一本書啦，咁啊書展都有得睇到嘅，見到嘅咁樣。咁我想問下啊，其實入面都講住好多唔同嘅運動理念嘅嘢啦，除咗生酮之外，就係、是、我譬如重訓比大氧運動更加著數咁樣啊，原因何在咧？係你自己經驗之談，定還是係個操作上？我估咧，心機旁邊好多男士好女士咧，成日都覺得跑步做大氧好重要嘅，跑到10K 就好好啦。咁但係身體都不瘦下來，或者體格咧都冇特別嘅改善咁樣。咁究竟做 cardio 係咪真係重要咧？定還是做重訓係重要咧？咁我都想喺呢個層面。容讓你去多講少少好嗎？ 好啊好啊，早晨啊歐，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線嘅聽眾係啦。咁頭先你提到就係cardio 同埋重訓嘅分別，其實咧當然我唔會話跑步唔健康啦，跑步係好有用。咁啊，用於咧就係、是、對心肺功能好有用啦，同埋咧係一次性嘅燃燒卡路里嘅，我會咁樣去。做一個比較啦，咁相比底下咧，重訓咧其實除咗係你做 gym 嗰一日有一次性嘅燃燒卡路里之外咧，佢嗰個後燃效果咧係會強好多嘅。啊，講緊啲係咩咧？就係減肥，我哋成日都話有個減肥鐵律，就係、是。食少过喐咁就会瘦咯。其实呢句说话咧唔系完全啱，但系佢背后咧，如果讲得嗰啲字眼执正啲咧，就系、是、消耗多过吸收咧就会减重啦。系、 哦、 啦，咁消耗点样嚟啊？好多嘢嚟噶，你瞓喺度摊喺度都会消耗噶嘛，有新陈代谢系啦。咁你跑咪消耗又多啲咯。 系啦， 你做 gym 嗰一日流咁多汗啊，操肌、嗯、一定又消耗多啲啦。咁呢啲都系一啲消耗嚟。 系 好啦，咁多过吸收，咁所以咪。就是可以话食少啲，咁咪会瘦咯。咁但系咧，呢、這个就变咗节食啦，系啦。咁呢一种瘦咧，呢度复即系我讲长啲啦，书可能睇得清楚啲、 啊啊。慢慢讲，慢慢讲，系啊，因为都好多人想拜师求问嘅，特别即系嚟到夏天啦，即系边个唔想健康地健美啦？即系睇睇健美，其实咧，即系令到自己充满正能量嘅，每一日都咁。你谂下自己又肥又肿咁样，即系日日都水肿咁样。或者日日都肥头得意咁样，即系我唔系话肥一定唔健康啊，我唔系一个标签啊，但系调翻转头，我只系想拥抱健康啫、 嗯， 我会拥抱健康呢个理念咧，就绝对错不了噶啦，系咪先？ 系，所以真系大家如果用错方法咧，就好心痛咯，会所以就想讲翻啲啱嘅观念。咁头先讲到节食啦，节食咧你一时三刻咧系你系个吸收少咗会瘦，但系因为你流失好多嘅肌肉量，就变咗咧你个消耗咧唔好意思，同时一齐拉低，咁所以到某一日咧，你发觉你食好少嘢都瘦唔到啦，咁、 嗯、 去翻跑步定系健身好呢个问题啦。跑步咧就可以增加心肺功能，其实当然都系好啦，个代谢好啊，同埋你嗰一日燃烧咗。但系咧，如果减肥嚟讲咧，都好推荐大家一定要做埋重训，因为咧你除咗做 gym 嗰日增加消耗之外咧，你成个人嗰个新陈代谢好咗，系、嗯、啦，变咗你听日后日你嗰日唔喐嘅，你摊喺度嘅，但系你都 burn 嘅 fat 咧，可以话系比隔篱嗰个多嘅，系咪好着 数先。 系嘅，系嘅，成日都话啲健身教练成日都话，系咪好抵先？系咪好着数先？呢啲字眼，但系唔系真系用喺嗰个消费嗰度，系用紧消资嗰度啊吓。咁所以呢啲都系作为主持人又好啊，作为即系如果系啊健身嘅，即系你 train 我又好啦，听落去都会舒服啲嘅，系咪先？咁啊嗱，最后问埋呢一个啦，咁啊，你都专为女士去打造一啲 keep fit 嘅一啲课程啦，咁所以女仔通常最窒外或者最樽颈系边个位啊？即系同譬如你 train 一个女仔啦，或者啊佢想 keep fit， 佢想有体态美咁样，头段可能第四、第五堂都 OK， 会唔会去到第六、第七堂开始走下步啊？会唔会即系通常女士健身，即系你见咁多嘅学员啦，最棘个位喺边嘅通常？ 通常大家最在意嘅咧就系肚腩或者手臂位呢一啲一定嘅系啦。咁一个最常犯嘅迷思咧，常有错误观念就系我要减肚腩我就粗肚腩，我要减手咧我就粗手啦。嗱呢个可以好老实同大家讲，冇得局部减脂嘅系啦。咁所以有一啲明明劲大个肚腩，唔好意思啊，仲喺度狂做 sit up 嗰啲咧，其实唔可以话冇用嘅，但系你兜紧圈或者系超慢咯。有啲方法係可以快好多，咁我直接啲講啦，就係、是要減脂咧，一定係全身咁去減。咁你全身去減點樣最著數咧？你係用一個冇力嘅肌肉去減好啊，定係用一個好大力一腳就可以撐起百幾磅嘅肌肉去燒脂著數啊、 嗯？ 一定係後者啦。咁所以其實咧，做一啲全身嘅複合式動作嚇，深蹲啊呢啲咧，其實你練好成個人嘅肌肉量，你一定會全身瘦落嚟嘅。呢個係你啲人諗住捷徑就去。做 sit up 啦，其實咁樣更慢咯。咁但係做 sit up 啊，或者做練腹係幾時咧？就係、是、當你已經係個體脂夠低啦、嗯，你想出線條、局部增肌，你局部要嗰一 part 有肌肉線條出嚟就 work 咯。係、 嗯、 啊，所以通常我哋嘅女仔學生，當然一開始嚟，我哋會幫佢做一個詳盡嘅報告啦，同埋定目標。咁其實已經 plan 好曬佢嚟緊嘅計劃係點樣咯。係、 嗯、 啦，通常你話我要肉眼睇到個成效好勁嘅，咁可能五堂十堂啦。但係其實我哋希望每一堂已經有進步， 係 特別係有啲咩喂點樣一堂就減肥啊？呢、這個咧係當然少少少少咁減落去啦。但係有啲嘢咧係可以一嚟就睇到嘅，就係、是、姿勢嘅問題啦。 哦，姿勢咧做得唔好咧，其實都令到自己受傷。受傷咧就好耐冇得 train 啦，係咪啊？ 受傷之餘咧係唔好睇啊， 嗯、 即係譬如好多女仔可能圓肩啊，做 office 嗰啲咧，烏龜頸啊、寒背啊，咁呢個咧其實一糾正翻、放鬆翻，有啲肌肉再強化相應嘅。肌肉咧，佢企直翻咧，睇落已經輕咗幾磅。咁、 嗯、 當然我哋都想再去減肥，即係減脂。咁但係糾正姿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 明白明白。一連四個禮拜咧，請咗我哋專業嘅健身教練李子維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即係希望你這個呢個咧，即係幫助女士 keep fit 嘅理念咧，這個初心啦，繼續延續落去啦。咁啊， 多 謝曬，多謝曬，多謝你上嚟。咁啊，往後時間再請你上嚟分享多啲好嗎？ 好啊，好啊。 唔該曬，拜拜。 拜拜。 明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三十二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和港队的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他们打气。 明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日至8月8日，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 嘉明小啊，有冇睇港台电视三十二呢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梗系有啦， 紧贴住添啦， 好犀利喎！港队 系啊，冲金啊吓，哇 是 又系，我哋依家剑击咁叻嘅咩？男仔女仔都咁叻嘅咩？ 好犀利啊！香港嘅剑击 最紧要咧系呢位同学仔啦，咁佢系学生嚟，咁叫佢同学仔都啱嘅，亦都系运动员啦。哇，攞到咧金牌咧，亦都好厉害，系咪啊？ 系啊，蛇蛇啊，我哋俗称嘅蛇蛇啊，蛇是啊，佢嘅全名啦吓，蛇善恩。咁佢嘅今次犀利。佢咧喺关决赛嘅时候咧，系以15-6击败咗意大利嘅剑手，咁所以为咗港队咧系攞到史上第一面世大运嘅剑击金牌啊！ 系啊，真系打得嗱、啊，我哋第一金咧就 系 武术啊嘛，武术就打得啦。 打劍都係打，係咪先？都係打得喎。咁啊，睇第三金有冇機會劈乒乓波啊？咁樣又係打喎。 乒乓波都有個獎牌㗎啦，已經係啊，因為今次嘅廣州成績都真係好犀利啊。 嗯，咁啊，睇到咧，其實喺乒乓波個獎牌咧，都幫我哋攞到銀啊、銅啊咁樣啦。咁啊，逐啲逐啲攞啦。咁啊，世運會咧，其實仲有啲時間嘅。咁大家咧，其實晏晝時間咧，如果冇咩做咧，你轉個台去港台電視32咧，你又會睇到咧啊，我哋好多咧專業嘅評述喺當中咧，為大家講述呢個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喎。 係啊，譬如話今日咧晏少少會有網球嘅賽事啦，因為黃康兒咧喺女單16強對住南韓嘅球手嘅時候咧，去到第三盤就因為身體唔舒服咁所以棄權。不過點解佢棄權咧？唔係為咗當其時覺得哇唔打啦咁，而係佢係為咗流力啊！佢今日咧就會出戰雙打噶啦。 係哇，流力呢個概念咧，真係好有策略啊嚇咁樣。咁啊，睇下到時咧，即係到我老咗嘅時候啊，睇下阿嘉明啲小朋友啊，小白啲小朋友有冇機會咧代表香港隊啊？ 好啊！ 打呢個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啊嚇，咁啊積極努力啊！大家感染下呢、這個叫體育氛圍咧，都係件好嘅事嚟嘅。 難估計到的天宇，來欣賞與誰傾注？如貓閃躲失縮一處，也是事在低聲細語。找間小店有唱片跟書，誰剛巧於路旁正靠大樹。當我昨日決心思，有海有風有沙有我跟你， 想每天有所愛有知己。 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 每刻有诗意有惊喜。 如这么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有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串起，知觉仿似相机，曾匆匆光阴怎说起，太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冬去拥抱这刹那。 欧，你觉唔觉得有啲唔同咗？ 系啊，小白，的确系有啲唔同咗。 船仔我都觉得唔同晒啊！ 点解 Fiki 唔明你哋讲咩嘅？ 就等我嘉明话你知啦。每朝有唔同嘅主持配搭，为你带嚟唔同资讯、娱乐，注入正能量。 每朝与众不同，因为你有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最终三十一喺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亦都打咗电话俾啊电视部嘅阿昌。早晨，刘昌。 早晨，早晨，咁多位。 今日夜晚嘅开始啦，港台电视三十一啊，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咧？ 哇，精彩节目咧，从晏昼已经开始嘅。咁啊，话说咧，即系我哋头先几位都介绍过啦，港台电视三十二咧就同大家紧贴住呢个成都嘅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 咦，你都緊貼住晨光第一線喎、 啊，咁冇錯啦，梗係要聽下啦嘛，冇聽啊， 叻 。但係咧，港台電視九十一咧都好好睇嘅，咁啊，大家咧如果即係錯過咗琴日一啲嘅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嘅精彩賽事嘅話咧，三十一台咧都會帶俾大家有一啲精華嘅，咁啊逢星期一至五嘅晏昼五点四十五分，同埋晚上嘅十点二十分咧，都会同大家重温前一日嘅焦点赛事精华。咁、哦、真系错过咗嘅朋友咧，睇翻啲 highlight， 咁啊一齐咧支持我哋嘅国家队同埋港队嘅运动员啦 吓。好啊，咦，咁即系今晚应该可以睇翻寻日蛇蛇点样样赢冠军、赢咗奖牌嗰一刻喎、 啊， 好嘢，咁啊留意住啦。咁啊去到七点三十五分咧。 7:35咁啊，繼續帶俾大家鏗鏘集。咁啊，今晚咧會同大家講下城中嘅熱話，其實全世界近期嘅熱話、就係呢個 AI 啊 ，AI 人工智能嘅新時代。咁啊，話說咧，即係最近咧呢個 ChatGPT 咧，就引發咗一個好大嘅爭議啊，就係講乜咧？呢、這個人工智能 AI 會唔會取代咗我哋人類咧？即、 哦、 係好似好多科幻片咁講嘛。咁但係真係落地翻啦，睇翻我哋香港咁係咩處境咧？即係原來咧有好多學校咧已經宣布咗禁用呢個 AI 人工智能噶啦、但原來有另一方面咧，又有一啲學校咧擁抱呢個科技啊，佢哋咧進一步咧去開發呢個 AI 教學平台，就鼓勵啲自己學生使用呢個 AI 追上咗時代咁話。咁啊，反觀啦，去到商界啦，頭先係教育界啦，商界咧原來普遍都係咧對呢個 AI 咧趨之若鶩嘅。咁啊，但係啦，引入 AI 會唔會就好似大家爭議咁講咧，即係令到好多在職人士嘅嗰個職位咧就冇咗咧，保唔住個飯碗咧？咁啊，究竟 AI 對我哋人類工作帶嚟嘅影響，除咗好之外，有啲乜嘢壞影響咧？就最緊要啦，會唔會好似科幻片所講一樣啊？ 係咯， 有一日人工智能反叛啊，叛變要殺曬我哋， 真 係 智能叛變，唔會發生嘅。 當年嗰啲 I'll be back 㗎，有 咩？係啊，就係 咁，唔係啩？ 不過我有見好多咧，就係、是、外國方面嘅農場，原來佢哋都有啲係沙特阿拉伯添啊，已經開始咧就係利用 AI 加上機械人嘅裝置咧，咁做咩嘅咧？就係、是、可以24小時去到咧就係採摘嗰啲嘅果实特别是苹果，咁、啊、加埋无人机嘅技术啦，即系一个无人机嘅飞机，佢哋自己一路飞嘅时候咧，苹果树附近一路飞啦，就一路 scan 嗰啲苹果到底佢嘅熟成程度有几多 少、啊， 就由 AI 去到判断、啊。如果可以摘嘅话咧，就有只机械臂指，咁啊剪佢落嚟嘅，咁、剪完佢落嚟之后，仲有个海绵咁嘅嘢咧，就傍住个苹果， 慢慢 系啦，好安心咁样就落到落去佢嗰个挤苹果储存苹果嘅箱入边嘅。咁呢啲咪就系 AI 帮到我哋咯。咁但系一定有声音就话，咁會唔會啲農夫又失業啊？咁各樣嘢，咁但係人哋24小時工作，係諗辦法點樣幫啲農夫咧有一個更加好嘅生產力，同埋種啲更加好品質嘅嘢，應該用呢個方法去到諗會好啲啦。 係，我都有聽聞過喺教育界咧，都有啲真係好似頭先阿暢所提到嘅擁抱科技啦，甚至乎嗰啲學生咧點樣可以活用 AI 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咧？聽聞過有啲學生咧自己整咗一個 AI 嘅配套，就係幫啲老人家咧去到識別你今日食咗邊一隻藥味，咁佢就從 AI 嘅科技咧去幫你判斷呢一粒藥丸嘅大细啦、颜色啦，就话俾你知你今日食咗未咧？咁提提啲各位嘅哥哥姐姐，究竟系咪食啱药咧？咁其实都几好、 啊，几好呢啲 咁啊，睇下你今日喺追集当中咧点样同大家分析啦噃。咁啊，好啦，去到十点半精情有你都 冇错啦。咁啊，去到晚上十点半啦，呢、這个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埋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创作嘅大型纪录片啊，呢、這个精情。咁啊，今晚咧会主要集中同大家睇下咧，我哋国家生态保护同埋建设啊。咁啊，话说啦，即系今时今日我哋中国咧有一个叫做山水林田湖草沙，嗱好多样嘢，山啦、水啦、林啦、田啦、湖啦、草同埋沙一体化嘅保护系统啊。咁啊， 即係講到最後就係綠色同埋保育啦。咁啊，保護呢、這個全國嘅綠色環境嘅。原來呢十年嚟啊，我哋中國嘅森林嘅覆蓋率咧，去到 24% 啊，係全世界增長最大嘅一個地方。咁、 嗯、 啊，大家一齊今晚睇下咧，我哋國家點樣去到保養呢個綠色嘅環境啦、啊、嚇。 嗯，咁啊，另外仲有咧就係護綠色家園喎，係嘛？ 冇錯啊，咁啊，護綠色家園同大家睇下咧。我哋國家點樣去到保護呢個空氣啦、水同埋土壤嘅污染，等我哋咧有一個好啲嘅居住環境啊嘛。 明白曬，咁啊都係一啲咧就係保護環境嘅系列嚟嘅，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係我哋國家到底點樣喺環境方面咧做得更加出色啦。 係啊，唔該曬阿暢啊， 唔該曬阿暢， 記住準時收睇港台電視31播，呢個時候聽聽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京津冀地区近日暴雨成灾，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表示，为了保障行洪安全，缓解京津防汛压力，河北陆续启用小清河分洪区、兰沟洼、东甸等七处蓄滞洪区，分减洪水18亿立方米。至今河北一共转移接近123万人，其中蓄滞洪区转移接近86万人，而山东消防增援队伍已经抵达河北灾区协助救援。早前北京丰台至沙城有三班列车受暴雨影响滞留，随着最后一批滞留旅客乘坐转运客车顺利抵达丰台站之后，所有滞留旅客已经安全转运。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宣布紧急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专项用于北京、河北暴雨受灾严重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重建。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和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通话。美国国防部话，拉特纳和杨涛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以及地区安全问题。拉特纳在通话之中亦都强调，美国国防部将会继续致力于维持美中军事交流渠道畅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涉嫌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被刑事检控。特朗普出庭前在社交网站贴文，说检控反映拜登政府贪腐和失败。特朗普再次表示，时任副总统彭斯有法定权力可以阻止国会确认拜登胜出选举，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朗普被起诉串谋诈骗美国、串谋妨碍官方程序等四项罪名，面临卸任以来第三次刑事检控。他早前分别因为涉嫌向艳星支付掩口费，以及在卸任的时候非法将机密文件带来白宫而遭受刑事检控。美国匹兹堡市犹太教堂枪击案，涉案凶手鲍尔斯被陪审团判处死刑。陪审团一致认为鲍尔斯是出于对犹太人的仇恨发动袭击，并且选择美国最具历史意义的犹太社区犯案，以最大化破坏和对犹太人的伤害。陪审团又认为鲍尔斯并没有悔意，他对陪审团的判决未有太大反应。法官今日将会正式宣布他的死刑判决。案发在2018年10月，当时46岁的鲍尔斯持枪闯入匹兹堡市一座犹太人教堂之后，向人群扫射，造成11人死亡、6个人受伤。他早前已经被裁定63项罪名成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和有几阵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82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2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5蚊，升个六；阿里巴巴94.35元，跌8毫；友邦保险73.75元，跌个半；小鹏汽车73.05元，升2.45元；盈富基金19.98元，跌1仙；京东集团151.4元，跌个三；恒生中国企业68.88元，升2毫；汇丰控股63.45元，跌7.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3，日元143.31，瑞士法郎0.877，加元1.334，人民币7.186，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2377点，跌329点。港金报1802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79美元，卖出19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唐人新村。另外，在葵涌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去返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车龙排返在祖尧村。仲有运输署宣布，西隧将会在8月6号星期日清晨5点钟开始实施二通行。西隧一带将会由5号夜晚10点钟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西隧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是通往西隧的支路将会由凌晨4点至5点钟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会改道行驶。另外，东隧就会在8月27号早上5点钟开始实施二通行，大家记得要尽快开立翻二通行的户口。而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西隧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告示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在北角码头。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分别排返在马场同埋香港文化博物馆。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就在科学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相 墙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银行要我按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按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按呢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系唔会经短信或电邮嘅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噶。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按 link 前要三思。 唔等我 mark 低啲日子先，8月25号， 乜嘢日子咁重要啊？ 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埋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咗啦， 大家记得喺8月25号或者之前上 vl.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核对自己嘅登记资料啦。 记住 check 埋你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啊！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早上， yeah. 电话旁边有我哋嘅听众， 系啊，芬姐早晨， 早晨芬姐 ，Hello， 今朝早咧呢一个特别嘅点唱都几 sweet sweet 嘅噃， 系嘛？点点俾边个噶？ 点俾我老公咯？ 点俾老公嘅？ 点解嘅？ 系啊，佢70大寿， 哇，犀利哦！ 身体健康。系嘛？ 系啊， 要祝佢身体健康啦！ 多谢多谢，系啦。咁啊，其实琴日都系我生日噶， 系咩？ 系咩？ 咁近嘅你生日，夹埋噶。 咁你哋会唔会 旧历生日咧？系同一日添。 哦，咦，旧历生日如果系同一日嘅话，咁啊真系隔下就会有一日系一齐嘅生日噶咯，可以庆祝。 系啊。 咁你哋系咪自从认识到而家咧，都会一齐搞一啲联合生日会噶？ 唔会噶啦，不过今年就特别啲咯。 系咯，70大寿应该要搞翻 几围咁样咯。 系啦， 要啦，叫晒啲亲朋好友一齐咧就同 阿老公。疫情咧根本都做唔到呢啲嘢， 系啊，咁啊真系非常之好、 啊。系啊， 今次有搞得几大型啊？ 冇啊，几围咋？ 嗯，都好好噶啦， 几围都好开心啊。 系啦、啊，咁嗱，你自己都系同佢差唔多时间生日啦，咁啊一齐庆祝啦，系嘛？ 系啊，系啊。 吓，咁你生日就啱啱过咗嘅，寻日啊嘛，系啦、 啊，寻日系啊。 咁阿、老公有冇啲表示先？ 冇噶喎。 吓？ 点解啊？ 冇噶，因为我老公唔系咁识做呢啲嘢嘅人咯。 系嘛？佢听紧噶系嘛？ 佢听紧，佢唔会讲嘢嘅。 佢唔讲嘢，但系佢心入边而家盘算紧啊， 系 咁样讲我嘅，识咗咁多年啦、 啊。但系佢系咪在心中嗰类啊？定因为佢系都识得氹下你噶？ 久唔久啦，氹下就 系啊，久唔久其实都够嘅。咁如果问翻， 够噶啦。其实我都唔需要话你每一日都对我甜蜜甜蜜，其实唔使啦。 系啊，明白嘅呢啲。咁但系如果即系讲翻啦，老公咁多年啦，同你一齐相处，觉得老公最大嘅优点系啲乜嘢咧？ 都系受到我咯， 吓系咯，咁啊，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大嘅爱啦。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有时都会。照顾到我嘅， 煮饭就通常都系你负责嘅， 系啊系啊。 吓咁啊，老公最中意食咩啦？除咗出去食之外啦，不如可唔可以整多一件一碟餸，爱心嘅餸就送俾老公啊，作为佢嘅生日饭。 炆猪手咯， 炆猪手，咁、哦、你要准备定噶咯，准备定一两只炆猪手俾佢，等佢可以 dip 下啊嘛，呢个系爱嘅炆猪手。 不过而家唔得啦，而家血压高啊，唔可以食咁多肥腻嘢。 哎呀！哦浅尝咯，闻下阵味啊，嗲一两件咯， 整一只得唔得？ 有冇啲素嘅炆猪手啊？得唔得啊？素炆猪手系啊，试下啦。 一两嚿咯，唔可以食得太多咯。 系啦，咁始终生日啊嘛，食少少都得嘅，或者俾个献汁佢捞少少饭都得嘅。 通常啲营养师都系咁讲嘅，我哋都系鼓励大家食得健康嘅，不过啲大时大节啦，就着量啦咁样嘅。系啦，咁啊有啲咩歌想点翻俾阿老公听？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 同佢讲就冇嘢噶啦。不过咧，我想点俾我大孙，因为我大孙都系八月十七号， 系 一年啊。 系 啊，点俾佢听？希望佢读书，不过读书都 OK 噶啦，已经。就唔好俾自己咁大压力咯。 系，最紧要就系咁啦吓。咁啊， 佢几大啊？呢个大孙？ 佢升大学二年班。 哦 ，E two 啦，咁啊佢自己放心啦，自动波噶啦， 可以好放心啦。 系啊，佢自己好大压力噶，唔知点解。 系嘛？ 而家啲学生大部分都系 细到大读书都系咁。 哦，有要求， 应该系高材生 嚟啦。 系啊，应该系。 唔紧要嘅，有你嘅大大支持，佢会收到嘅。 系啊，希望啦。 嗯， 好啦，咁啊，倾住咁多先啦，多谢晒你啊，咁下次再倾过啦噃。 好 ，OK， 拜拜。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不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着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饮食图鉴，望一望啲温度先。哇，都30度啊！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当中啊！ 系啊，咁啊都系热嘅，特别而家下昼嘅时候，嗰、那个太阳咧晒落嚟，个头壳顶都想出烟。 都系嘅，都好似人哋讲话，哇，喺条街度都煮得熟只蛋啊！ 会啊会啊，如果你话啲石屎长期晒住嘅话咧，真系一啲都唔出奇啊！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个杂果特饮。 哇，好啊！ 梗系啦，嗱，今朝咧都已经听阿营养师咪咪喺晨光大学嗰度讲咧，就话其实喺茶餐厅啦、便利店啦，或者啲珍珠奶茶系列咧，咁、都有好多嘅卡路里，我哋需要注意嘅。咁、不如今日咧就试下自己自制。咁自己自制嘅话咧，咁嗰个营养成分就可以比较上容易啲控制啦。咁、呢一杯嘅特饮咧，杂果嚟嘅，咁所以都要准备定少少嘅水果。反而水果咧，我就觉得可以俾听众自己去到决定，到底用边一种嘅水果，个弹性就可以好大啦。咁、但系有啲基本嘢咧，就一定要系准备嘅。例如、如果你想再健康啲嘅话咧，其实都欢迎听众可以用梳打水。 哦、 梳打水咁啊，乜都冇啊，得气啫，咁啊更加健康啦。但如果你话都想有啲味道嘅话咧、可以用啲白色嘅汽水嘅、因为白色嘅汽水咁，但系就会肥啲啦， 有啲甜啦。 系啦，不过坊间咧都有啲系叫做代糖嘅系列嘅，咁都可以谂下呢个代糖系列啊。好啦，咁亦都要准备定其他嘅材料，包括咧就系、薄荷葉啦，砂糖要嘅，咁但系就我就覺得少許，或者你自己就唔落糖咧、我都 welcome 嘅，因為會更加健康噶嘛。咁有一啲咧、叫做生果咧，雖然可以自己選擇啦，但有部分嘅水果咧，我就幾建議大家可以準備定，包括咧就係檸檬。咁啊，或者系你坊间有啲直头卖嗰啲柠檬汁啊，柠檬汁就咁挤落去煮餸用嘅咧， 一啲系浓缩咗嘅柠檬汁， 冇错啦。咁其实嗰啲都一样可以嘅。咁咪亦都准备定雪柜要整定冰啦。可能有啲屋企佢唔会整定冰嘅，咁你为住呢杯特饮咧，咁系时候整定啲冰啦。好啦，咁啊，与此同时，我自己亦都会先准备士多啤梨啦。如果有嘅话咧，可以准备定士多啤梨。不过如果你话喂最近唔系话当造嘅季节，咁、可以谂下龙眼。龙眼就最近都好多啦，荔枝都水味啦，咁啊龙眼而家都有好多嘅，咁、可以准备定呢一个嘅水果啦。好啦，咁啊点样整咧？个做法都相当之简单，即系将佢 mix 埋一齐啦，但系都有个步骤嘅。个步骤咧唔困难嘅，一讲咧大家都会明白到底点做噶啦。先准备好咧就系一个杯，咁但系呢个玻我会准备玻璃杯嘅，因为望起上嚟会靓好多，亦都系系啦，一个亦都系个原因，点我当初会准备定白色嘅梳打水或者白色嘅汽水，因为望起上嚟咧嗰个视觉咧会好、加埋啲水果会好缤纷。 好夏天啊！ 好夏天嘅，所以点解我初头会话系想要士多啤梨呢？因为士多啤梨喺一个透明或者白色嘅玻璃杯入边啦，咁、就见到红色咧，咁啊有好大嘅亮点。 系 好啦，咁你准备定一个嘅玻璃杯啦，咁又可以用一啲嘅方法嘅、就好似人哋嗰啲酒保咁样咧，你喺个台上面撒一炸盐先，然后反转你个杯吸落去。再反翻出嚟、你可以先搽少水嘅，咁啊反翻出嚟，咁你就喺呢个杯个饮水嘅位置咧，个边边位咧就会一层嘅薄薄地嘅盐喺度，咁已经系感觉系咦有亮点咯，谂过度过嘅，好专业嘅。咁我哋咧跟住就可以准备定其他嘅材料啦，包括咧就系薄荷叶啦，同埋头先准备嘅水果啦，包括系士多啤梨，仲有就系龙眼，甚至乎你自己喜欢，我加啲切啲芒果得唔得啊？ 火龙果咁都得 啊！火龙果好、如果火龙果咧系用红色嗰只肉嘅话咧， 系、 你仲可以慢慢见到佢变成一杯咧。 粉红、 粉红色， 拼拼地 系啦，pink blood， 无啦变到个名好劲咁样。好啦，咁你准备咗呢啲嘅材料之后啦，咁啊亦都可以放头先所提及过嘅柠檬酸啦，或者直头柠檬放入去都一样 OK 嘅。柠檬其实可以有层次啲咧，先系一个黄色嘅柠檬，然后再加埋青柠，咁、你就将两种柠檬嘅味道咧就 mix 咗入去啦。系啦，咁然后咧又要准备定头先个梳打水咯，咁放入去啦。其实梳打水如果大家听众想有檸檬的味道，但又不想那麼澀的話，那你也可以放進去的時候讓它浸一兩分鐘先、輕輕攪攪它，不用篤到它很爛，那味道也會慢慢、揮發再出來的啦、這個都是一個選擇來的。好了，然後就準備定一些冰碎了、一般家裡呢 我哋咪一格格嘅冰嘅，即係四四方方嘅、啊，其實可以拎咗出嚟先，然後咧就揾啲硬物啦，卜到佢變咗碎少少先嘅，跟住先放落去。咁碎冰同一嚿大嘅冰咁落去有啲咩分別咧？咁第一，碎冰你放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凍嘅感覺咧會更加強嘅，好快脆咧佢就可以揮發到成杯咧，唔係淨係單純嘅凍，係直頭變咗係冰， 好似係咪沙冰咁嘅感覺啊？ 沙冰啊！咁所以咧，你整落去嘅時候咧，佢可以飲落去嘅時候嗰個凍嘅感覺會更加強嘅。咁、當然中醫師聽到啊，擰曬頭啦。咁但係我覺得咁凍嘅、咁熱嘅天氣飲翻一杯咁冰涼嘅飲品咧，其實係必須嘅。咁、你整完之後啦，落埋呢個蘇打水或者你自己中意嘅白色汽水，咁其實就已經基本上可以完成噶啦。咁、但係你都中意咧，去到加唔同嘅水果之餘咧，可能有啲朋友中意加少少濃縮嘅果汁喺入邊嘅，譬如滴翻少少或者落翻一兩羹咧，再調一調個味道咧，其實都係未嘗不可。咁一杯自制嘅特飲咧就可以完成噶啦。 我諗住加把遮咋， 加把遮都一樣可以喎、 遮你嗰啲啊，遮你嗰啲 係啊，坊間呢啲遮咧幾蚊一大盞啊，你放入去嘅話， 啲紙製嗰啲遮仔， 再影埋相啊，哇！如果可以海灘飲，咁啊更加正啊！ 我的享樂時代。 早两日咧，未同大家讲咧，话礼拜六去咗澳门咧睇郑中基演唱会嘅， 系啊， 咁啊跟住又食咗啲好嘢啦，咁啊已经好多听众朋友即系 D M 我问我嗰间食店喺边，咁我有少少好耐未做过呢啲嘢啦嘛，其实同埋咧，其实我自己 I G story 有 po 咧，同埋都 tag 翻嗰个嘢，不过你知啦 ，I G story 就玩十零廿个钟就收队噶啦嘛， 啊、 即系佢就会一瞬即逝咁样啦，咁、上次咧又讲咗一啲叫做葡式嘅冻虾啦，或者烧猪。手啦咁样啦，今次咧我就想讲下咧自己去到咧唔同嘅一啲叫做娱乐场所一啲体验啊，就唔系赢钱输钱嗰啲咁简单，因为咧我未去过碧咸嗰、那个新开嗰、 你都去咗啦， 系啊，因为我之前咧上一次系去另一个体容组演唱会另一间嘅博彩公司， 有冇碧咸个像喺度噶？ 冇啊，但系咧原来嗰个 有大笨钟噶， 系啊，同埋有双层巴士咧、我都睇人哋啲相去睇咧，原先觉得。秒秒嘴咁样啦，喺度扮嘢啫，咁样好似我哋去深圳睇世界 之窗 咁啊，咁但系原来咧唔系 睇埋铁塔， 其实咧其实都几靓，几震撼， 是是啊、 都几欧陆风。所以如果你话想自制一个咧，唔使搭飞机嘅呢一个咧，叫做 英伦体验， 英伦体验啊，咁唔止英伦嘅，咁、你去埋巴黎嘅， 系、 去埋威尼斯嘅，系啊，即 系 好似你琴日嗰个马里普咧， 系噶。 啟德都有 Malibu 噶嘛？唔係將軍澳，將軍澳 ，sorry， 將軍澳都有 Malibu 噶嘛？係咪先？使乜去 LA 啊？咁樣咁，但係咧就好多人去打卡，好多人影相咯。咁佢入邊咧都特登咧譬如倫敦嗰一個地方啦，好似倫敦嗰個地方啦 嚇。 咁咧跟住嗰間餐廳咧。佢真係有一間西餐廳咧，係好似去咗倫敦咁樣 嘅。 佢咧好多嗰啲英式嘅鬆餅咧，係、主打係呢一樣嘢。 我以為係食 fish and chips 嗰啲添。 都有， 都應該有嘅， 都有，係啦咁樣。咁所以咧，個感覺咧， 再加埋英式口音，可能係佢入邊嗰啲。 咁又冇嘅， 佢唔知 佢所有嘢都幾好嘅。唯一樣為人詬病咧，佢係一個扮御林軍嘅人， 跟住、 但係中國人。咁、你其實可以揾翻個。即 外籍冇得意啊！ 系啦，系咯，翻个西人去做嘅咁样，咁所以呢个系有少少为人救我，因为咧我满心期待嗰个御林军咧背住咗我噶嘛，咁我仲 高唔高大嘅先佢？ 高大嘅，高大嘅， 定系顶帽高咋嘛？ 应该系东北人嚟嘅，应该东北人。 但唔紧要噶，其实而家去到英国，甚至乎去到伦敦当地，都好多华人喺度噶嘛。 都系做御林军， 我 唔知好耐冇去啦。 我谂御林军都系要翻嗰个颜色。 首相都唔系白人咯，系咪先？ 系啊，即系我純粹是我哋假設嘅一啲 設定啦， 喺我哋嘅腦入邊嘅印象就係咁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咧就係不斷遊歷呢啲景點咯。咁、就冇入去玩兩手嘅，係、放心，大家因為咧睇呢啲嘢咧已經行咗好耐啦。 哇，正喎、 啊！係啊，因為嘉明講得啱嘅，就係話你有陣時咧唔經唔覺去旅遊啊，或者你話去書展行咗兩萬步啦。 係啊， 哇！我去澳門咧去路氹咋，我行咗三萬幾四萬步，因為咧。 佢由一個人去另一個人，再去另一個人咧，嗰度咧我睇過啦，我幫大家計過咧，15,000步咯。 哇！你見見曬啲人都行有排行、啊。 咁你喺呢三個人嗰度行完啦。再行去官雅街嗰度咧，就可能買啲手信啊，食下嘢啊，食下嗰啲葡國菜嗰啲咁嘅嘢咧。 食件豬仔包。 哇！嗰度咧已經接近30,000步啦。 咁所以咧，一定要揾啲好食嘅餐廳，因為你行得太多啦。 係啦，嗰啲腳骨力咧真係要補翻。點解咧？我仲要去咗官雅街咧一間新興嘅叫做傳統葡國菜嘅地方啦、啊，哇排隊咧、嗯，我想講排咗一個鐘頭先入到去入邊、 啊，因為傳統啊，而家好多時咧都係啲 fusion 菜。 佢5:30啊，我我已經醒噶啦，5:30去食夜晚嗰餐噶啦，諗住 都成個鐘啊， 一個鐘啊，係啊，好誇張嗰間咁啊，食咗有個咧葡國嘅沙甸魚，幾好嘅，咁啊飲咗支咧葡萄牙嘅白酒，好平嗰支酒。90多元、 哦、 一間餐廳收你90多元飲一支白酒，咁、啊、當然因為葡萄牙咧都唔係盛產白酒嘅，而佢喺嗰啲叫做酒嘅劑量咧，一定冇大家飲開嗰啲波爾多啊、嗯，或者其他嗰啲咁出色啦、啊嗯，或者嗰啲傳統叫做 名釀 純度都不一樣啦、 啊，舊世界嘅酒啦，咁葡萄牙都舊世界，不過就真係可能爭啲啦，咁所以咧個、價錢咧都係相對抵玩嘅， 哇、 啊，幾好啊呢啲體驗， 呢啲體驗又有得。有得行又有得睇、啊、又有得食， 系啦、嗯，最紧要系咩啊？冇损手烂脚啊嘛，冇俾人钳翻过嚟香港啊嘛，呢个好重要啊！如果唔系有两个人夹住你翻嚟香港，咁就麻烦噶啦。所以咧，大家咧去游历下，饮饮食食咧，就已经可以好开心噶啦。